全民協力築牢防疫堡壘，在各級緊急防疫單位組建的迅速機動防疫組以及迅速診斷治療組的成員，每日24小時保持動員狀態，會同有關單位預測有可能發生的情況，進行確診病例移送和治療。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日同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676点，跌192点，总成交金额33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0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43点，升3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6.88跌6.2，腾讯控股390元跌4.8，阿里巴巴109.6跌1.7，美团203元升1.2，盈富基金21.96跌2毫，快手86.2跌1.2，京东集团247.6跌1.4，中远海控12.68跌5.4，南方恒生科技4.66.64跌3.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9，英镑9.804，瑞士法郎8.015，澳元5.576，加元6.182，新西兰元5.023，欧元8.34。每百日元对港元5.851，百港元对人民币85.235。日经平均指数报27847点，跌399点。港金报17280元，跌20元。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845.89美元，卖出1846.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啦，咁中环嘅云咸街由于系突发事件啦，云咸街介乎亚不落道至到纪念拿里一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咁而家坚道嘅车不能够左转去亚不落道啊，咁影响到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西摩道噶，咁而云咸街嘅车龙咧就排到去荷里活道近住城隍街，咁再重复多次啊，就系云咸街介乎亚不落道至纪念拿里一段全线封闭，即系封咗一段嘅云咸街啦。咁影響到堅道嘅車不能夠左轉去亞不落道，咁而家雲咸街嘅車龍呢排到去荷里活道近住城隍街，咁另外堅道嘅車不能夠左轉去亞不落道，咁所以而家堅道呢都有車龍㗎，排到去西摩道對出。咁跟住同你講交通意外啦，西貢嘅萬公窩路，咁由於有交通意外，咁現場實施單線雙程行車，影響到西貢公路來回都擠塞㗎，咁西貢公路入返西貢龍尾就喺濠涌，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大网仔路啊，咁啊留意翻啦。再讲一次个位置咧，就系、是、西贡嘅慢工窝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影响到来回方向咧都系挤塞。入西贡方向龙尾就喺濠涌，出九龙方向龙尾就喺大网仔路近住柏灵顿花园对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第五线咧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天马苑，咁亦都影响到大老山隧道公路啦，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咧就比较挤塞。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第五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天马苑，咁亦都影响到大老山隧道公路嘅支路啦，去翻观塘道咧就比较挤塞。咁琴日咧，西贡嘅北潭路由于有山泥倾泻，北潭路来回方向近住北潭坳一段仍然系全线封闭，九巴路线94号啦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

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时间过得快，已经是星期五的早上，我是梁继章，早晨。 落雨湿湿个头，唔好耷，我是李丽蕊蕊蕊。 星期五，我是心散强。心已经散了。 嗯，今日个心散。 你好攰啊。 是咩？ 唔系啊。 系、啊。今日个人耷晒，所以我就话个头千祈唔好 耷咗。 系啊，耷咗。 头耷唔紧要，不过头湿都冇乜所谓，因为今日都系落雨嘅吓，雷暴警告有时喺今日十二点钟吓。OK， 好。各位好朋友。 放咩嚟噶？ 犀利， 唔知 你讲。 死。 啊，有歌锡你一啖啊！头发乱了，我食翻你嗰句嘛，你话唔好头发湿啊嘛。啊， 系啊，要讲啊， 冇错冇错，今日有风骚大点唱， 哇正啊， 有风骚唱不完，冇错，可以留言先啊 ，OK， 好，三小时节目完，而家开始， 欢迎你 ，Welcome，Welcome， 万星闪尖，发型又。差点不会猜到，但你对待我太好，头发后一般等到焦躁，需要找出路。这晚你对我说爱我，当作恶报，赎罪还是问路？你坏了，说大概夜了，让你受不了了。杀机背着我不敢，轻佻换旧了，正揭晓你做错事了，让你收翻乱了，应该乱了，但烦了心谂都不够惨了。 到底你今晚去边啫？ 今晚去边度唔紧要啊，今朝去边呢就係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爆人啦。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到中午十二点钟。打序幕嘅我哋有学友歌嘅呢一首。头发乱了啊！继续我哋嘅节目吓，呢个风骚爆人嘅，咁啊，即系长知识啦。有时网上咧有啲新嘅明星，我都研究下啊，来自咩地方咧，或者解啲咩咧咁样样。今日咧讨论区上面咧，见到有一个明星咧，可能大家都已经识噶啦。咁我今日咧即系第一次咧望啊研究下啦，咁样叫干物女，或者有啲人叫鱼干女。 点解？ 系啦，干物即系话干啦嘅物件嘅女仔啦吓。咁系都系叫鱼干女啦。其实都系讲一啲咧，有啲女仔咧，佢成个人咧个感觉要干巴巴咁样啊。 哦，干蒸蒸。 系啊，干蒸蒸， 滋润， 类似 啊， 类似啲干嘅香菇啊， 即系嗰啲啊， 干贝啊， 干贝啊， 提唔起劲啊， 提唔起劲， 哎呀，我好怕呢啲人， 嗯， 男嘅女嘅我都好怕嘅， 冇错， 即系成日硬系觉得佢好似咧 奄奄闷闷， 冇淋水嘅冇淋水嘅植物嗬，冇淋水嘅植物。好啦，咁啊有篇文章佢话， 光裤跟住又 干物女啊，或者叫做鱼干女，有啲咩嘅特征嘅咧咁样样，咁大家咧又可以咧当系即系研究下啦，听下啦咁样。 好啊， 有啲我觉得未必嘅吓。嗱、第十个由第十开始数起啦，就是、一个人都可以大口大口咁饮酒啊，即系佢一定嘅酒量。 O、okay、K 啊， 我觉得呢个冇乜所谓。不过当然啦，如果你同陌生人就要小心啲啦吓。即系饮到如果醉醺醺啊， 佢讲一个人啊嘛， 一个人 系咯，一个人可以，一个人梗系可以， 咪咯，中意点都得啦， 食面 系啊，攞个大杯啊，攞个碗饮啤酒， 系咯，我咪话其实冇乜所谓， 系啊，冇所谓， 系咯，点解咁得意嘅？即系意思嘅就系话，喂，如果所有嘅女士，即系如果大家系听紧我哋嘅节目嘅，小心啲啊！即系你如果你唔想做呢个干物女嘅话，系咪就有呢十大嘅特征啦？系咪咁嘅意思？ 类似咁啦，都系呢个作者。分析嘅啫， 你自己会饮酒？ 我梗系会啦，我自己最中意晏昼开始饮。 系啊，佢讲过啦，佢晏昼已经， 但系你系好 casual 咁样动起只脚饮噶。 我系点都得，我点都得。诶，不过咁样啊，睇下饮咩酒。如果你话饮红酒啊，或者系饮一啲即系诶开到好即系比较贵少少嘅酒嘅话咧，我又会拣个酒杯嘅噃。 你用酒杯啦，肯定。 因为我真系会觉得嘅就系每一样嘢系一个配套嚟嘅。如果你话嗰支酒系贵嘅，你搵个靓少少嘅水晶杯，即系坑你坑。嗰種感覺好唔同噶，你唔可以揾水杯飲， 茶杯有熱茶， 係啦，你唔覺得好怪嘅 咩？萬壽無姜杯 唔得嘅，你覺得個味唔同噶， 係同意啊，同意 冇錯。咁我想問咧，你平時要唔要下酒物噶？ 咩叫下酒物？ 即係送酒嘅嘢。 哦，送酒嘢唔使。就咁 飲， 我就咁齋飲酒嘅啫。但係而家就因為飲得都比較密嘅話咧，我就會比較多一啲酒，跟住就加啲水。系啦，即系其实可能系饮几啖，又唔系沟落去个酒嗰度，而系我自己饮落去。 干啊，会口干啊。 诶，又未必系口干啫。总之嘅就系唔想佢即酒精嘅浓度太高。但系始终都系饮酒系有害身体啊吓，我劝大家真系唔好 揸车， 适量适量， 我都唔多。 系啦系啦，头先讲唔好一个人饮酒，意思即系话唔好自己一个人。我见到有啲新闻都系咁样，可能饮咗。过咗个量度咧，就自己趴低咗啦，咁样跟住咧就唔知去咗边啊吓，诸如此类，即系个女仔， 唔系 咁都 几 开心啊，醉死系咪？ 喺屋企冇所谓啊，系啊， 但系撞到啲衰男人就危险啦嘛。 咁你屋企唔会有？ 我咪话出边咯，我头先咪如果一个人喺出边咯，系好嗱，下一个咧就 打电话俾我啦。如果系就 系咪先？ 咁咪最危险，唔饮都危险啊。 第九咧就系快到时下人先至会做嘢，完全一个临急抱佛脚嘅态度。咁样咯， 唔会。 你呢个唔关男女啦，男 我会摊长嚟做，我唔会咁 嘅。你摊长， 我系会开始咗先嘅，跟住咧到最后尾嘅时候就嚟 deadline 啦，我就埋埋个 快快脆脆。 你系咪咁？ 你写剧本系咪当嚟写嘅？通常 唔会啊，我通常咧系点咧？ 喺个脑度。 寻日开始，我又开始度啦，下个礼拜嗰啲，因为我永远有个梦想咧，就系。哇！如果我星期日搞掂咧，就好咯。 算啦，你死条心啦，我都。 但我都系会开少少头嘅。 啱啱你一定开咗个头先 嘅。开头 嘅。系啦。 同埋将谂到一啲嘅 point 就写晒。 你会唔会分几次写一个剧本？ 梗会啦。我试过写咗个结尾，再翻翻转头。 好劲啊你！ 我讲真嘅。 又撕烂佢添啊！ 我都试过，我写到尾，我冇撕烂佢，但我唔写落去咯。写咗觉得 咩点都有噶啦。 点样扭咗去，或者系一个汤开变咗两个故事都试过， 咁都得，可以汤啊两个故事。 因为你一路谂，越嚟越多嘢啊。 系啊，我抄翻部电脑咧，原来起码有十个八个写得一半嘅啫，就摆咗喺度。 你有一段时间成日都系咁嘅，你嗰轮老便秘，我觉得你 写咗。 你有一段时间系咁嘅， 系啊，我谂唔到个尾啊，就总之唉，算啦， 攞翻出嚟咯，攞翻出嚟又再写。 有机会可能啊，但我又开始谂紧一个，我剧透少少俾你啊。 系啊。 锯埋一埋， 使咩剧透啫？我同你倾出嚟嘅。 我知啊，但我已经谂咗成个故事嘅布局啦。 我哋开翻个 Hikari 啊嘛， 好犀利！佢啲古仔咧，即系上天入地下，由古代到现代咧，乜嘢都有。 好玩啊嘛，最紧要 都 玩。 咁啊， 系啊， 冇错冇错， 系要咁啊嘛。 另外一个咧就系话咧，衣服除咗喺边就摆喺边度，呢一个咧，其实我谂而家现代啲女仔可能真系会咁， 好多人 即系 除 咗 喺边就摆喺边， 即系个堆衫就喺嗰度啦，系啦，咁啊，即系自己行咗 去啦。我试过， 我都系而家， 系有三山噶嘛，嗰时候冇 三山 五岳，系啦，成个山都系三嚟噶嘛， 咁 几时知道？ 直至到我頂唔住為止 咯。 係、啊，又或者就有時你發覺就係、呢一排真係好難抄到衫著啦，咁跟住你咪洗咯、 啊， 死死地氣。 你有冇試過塞啲衫入個洗衣機就揀塞埋到門， 跟住揾腳踢， 跟住一打開就爆開嚟啦。 其實到最後尾都係冇用，因為咧其實佢 overload 佢係佢唔搞啊，係 啊，試咪由佢咯，唔係，但係我會由佢㗎。 嚇，由佢 咁咧唔乾淨， 咁你係有啲洗唔到嘅，你知唔知啊？ 我知啊。 我試過有一次就係因為咁樣啦，我一腳伸埋去啦，跟住咧就夾硬夾做嘢洗衫，跟住到最尾嘅時候，中間嗰啲啊係濕都冇濕過， 咁咪仲好， 聰明啊， 乾衣機啊， 係啊，我洗衣機好聰明，係 啊， 你逼我做啊嘛， 係啊，我 吞 泡，我做出邊嗰啲，我唔做裏邊， 呢樣嘢人嘅態度嚟， 勁 我表面上做咗嘢， 係啊， 實質上冇做到， 係 啊， 衰格， 其實有時係嘅，硬係爭最後咧。食埋呢件睡衣啦，食埋呢条毛巾，点解会有一个挣扎点？争我少少，你唔洗埋佢， 咪咯。 但如果你真系塞到爆晒咧，其实真系唔干净。 系啊，我自己心里面谂啊，我上次我都冇塞爆俾你啦。 系啊， 即 系 我觉得上次个 quota 一次半次， 同埋有啲侥幸嘅嗱，上一次 OK 啊，今次冇你又唔得咋？ 咪系咯， 唔好坏啊，坏就麻烦。 因为其实我成日觉得咧，你有冇呢个谂法嘅咧？其实干唔干净系一种感觉嚟。其实你洗完之后咧，系嗰啲叫咩？嗰啲soften 嗰啲咧， 油 順劑 嘅 味道，簡單味道，令你 覺 得佢乾淨，其實係咪真係乾淨？你喐眼其實睇唔到，係咪先？ 係，你可以咁講嘅。係咪先？生嘢時你咪知佢。係 啦，你晾出嚟嗰陣時乾咗，我就覺得乾淨。 我都覺得係，我都覺得係，係 咪先？ 係，其實又唔有油順劑都係㗎， 咪咯？ 佢如果你話譬如呢一排呢啲咁嘅天氣，佢個噏味咧，你就會覺得佢唔乾淨㗎啦。 係啊， 好鬼臭啊！嗰只味，撇唔到啊！你唔覺得咩？ 啊、我知道啊， 系 啦、 啊，遺留咗喺啲衫度噶，佢惹惹到其他啲都系 臭晒咯，全部臭晒。 咦 咦啊！ 好， 另外一個咧就係話髮夾就係佢嘅最大助手啦，佢唔係好理頭髮嘅。總之咧一有啲咩出咧就夾住佢揾個大髮夾， 嗰個鯊魚夾啊， 鯊魚夾係 啊， 鯊魚夾請大家唔好真係唔好亂用。 點解啊？ 我覺得一用鯊魚夾用得唔好就會變師奶啊！ 哦，特別將嗰啲長頭髮束咗上去就夾。 尤其是係仲有一個手勢，就係將啲頭髮束埋之後啦，仲要油嘅喎。OK， 係啊，你要發覺嘅就係佢係 有 味道㗎。 有冇少少染紅嘅個頭髮？ 染紅嘅冇乜所謂，係啊，有啲人好難講嘅。咁總之佢係撇㗎啦。咁跟住咧，佢就會扭下，扭幾下，跟住向上一扮，跟住揾個鯊魚夾一夾，跟住即係重要嗰啲髮尾有上面露，就撒咗落去。呢個造型非常非常斯啦。 再配一條短褲，運動短褲，毛巾質地嘅。 唔係，應該係著嗰啲叫做 瑜伽褲， 窄身嘅瑜伽褲，係啦，或者係以前叫 legging。legging 貼上身咧，貼上身整件咩衫好啊？ 上身一定係有 bling bling 嘅 ，bling T 恤， 一件大件 bling T 恤，鬆身， 裏邊可能有件背心。 一件大嘅長嘅 T 恤 ，and then 跟住你會發覺嘅就係佢一定揾你遮住個攞油 ，and then 跟住佢一定係 冰冰， 再加上呢個鯊魚夾，同埋佢就係踢住一對拖鞋， 冇錯，仲有啲手指甲、腳指甲，有啲指甲又係甩甩地嘅， 係未必，但我諗可能有時佢會有啲胶夹，系 啦， 胶夹就好难甩噶。 呢个碌正啊！ 呢个碌真系 好多人中意噶， 我中意啊！ 你真系中意啊！ 中意。 另外咧就话休假日，即系譬如星期日啊，公共假期，总之唔使出去咧，一定唔化妆，一定唔着内衣。佢咁讲吓， 正常。 佢喺屋企 冇所谓啊，系咯。 另外咧，就房间全部都系摆满立立乱嘅任何杂物啊、衫啊、随地都系咁样。嗱，以上所讲咧，即系代表个记，即系作者所讲嘅啫吓。咁啊，叫做一个叫鱼干女或者干物女嘅特征咁样啦。 咁其实而家现代都市好多就 冇乜所谓啦，一个人生 系啊，通常呢啲系后生女多，系嘛，卅零岁啊咁样样。 点解你觉得系后生女咧？你去嗰啲年纪大啲，执得好整齐啊？ 嗰啲叫干物陀， 嗰 啲叫干物陀， 嗰啲就真系好惨。但如果系咁样嘅话，咁都几好啊，系咪先？我又觉得就自己一个住， 咁系一个人 真 冇乜所谓，冇乜所谓。 但系你同人哋住就真系要尊重下同你一齐住嘅嗰个人嘅感受。 但系如果你为一间屋咧，我觉得洗手间真系最重要， 即系个干净程度 必须要干净，系啊。我亦都唔介意同干物女一齐住，我负责洗厕所。 你自己都咁干。 你是咩仔啊？你 是咩？ 我是梳乾仔，专帮人梳乾。 你帮人梳乾啊？你啊， 辛苦晒，辛苦晒你。 乾系一定要梳。 粗重工作 啊！我知啊。 是 我知啊， 唔疏大件事啊。 啊，好，自己选择生活啦，即系今日星期五咧，我睇到篇文章，佢话星期五点样可以开心啲咧，就系尽早做晒啲最烦嘅嘢，下昼开始进入 holiday mode， 即系有篇文章咁讲啦吓。 咁样 即系打工嘅 族， 唔系有啲人咧专系，譬如话星期五咧就约客。四点钟，见完客咧就唔翻公司咯。 哦，系 啊，多数系咁， 即系早啲休息啦。 系啦，四点钟你倾到五点钟咪走咯，跟住又话炸低同个客去 happy hour 咯。 哦，系啊，系吓，自己开心啲。嚟今日都可以点唱，亦都可以咧听住我哋嘅风骚唱不完啦。 正啊！ 同埋今日咧，我哋一位星级化妆师啊。 哇，犀利啦！ 嘉宾 系啊，就系、是、江中平先生嘅，佢帮好多红星化妆嘅，咁个红咗， 所以佢冇帮我化， 又冇帮马小强化， 我红咗我就哎， 你咁讲我就呕我啊，帮好多红星咩意思啊？ 佢一定会帮你， 一定啊， 系啊， 就嚟系咪 ？He will 到时佢咪问啲化妆问题啊？ 冇错， 好咁啊，嚟 男女 ，OK 正，好十点半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中环云咸街发生枪击案，三人受伤，其中一人头部中刀，另一人中枪，两人都昏迷，另一人脚部被车撞伤，三人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警方在案发之后拘捕三名疑犯，在现场检获七把刀，港岛总区重案组接手调查。现场是云咸街46号对开，警方在凌晨两点几接报指发生袭击伤人事件，之后现场传出枪声。案发现场留下两部私家车，其中一部左边车门有一处明显凹痕，左边后方车门损毁，路面遗下一粒弹壳。特备警员到现场调查，封锁行车线和部分的行人路，并将地上部分相信是证物的物件放入透明胶袋。立法会昨日三读通过取消强积金对冲的条例草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会做更多解说，避免雇主因为误解或者谣言做了错误决定。他说过往几年遣散费和长期服务金只占一般雇主成本的 0.35%， 相信用25年去适应取消对冲的成本调整，相对通胀或租金成本，例如业主加租成远远较容易适应。立法会议员兼工业总会常务副主席陈祖恒在同一个节目说，相信会有更多的雇主改聘兼职和自雇人士，又说或者有员工为得到多些的赔偿而搏炒。中小型企业联合会会长麦美仪说，应对成本增加，大企业可以加价，但如果中小企加价会削弱竞争力。四川阿坝州凌晨发生多次的地震，最强一次达到尼克特制六级。锦阳和成都等地亦都是有明显的震感。绵阳和成都等地亦都是有明显的震感。凌晨零时左右，阿坝州马尔康市发生 5.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大约一个半钟头之后，马尔康市再发生6级地震，震源深度13公里。地震发生之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立即启动国家地震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连夜派出工作组前往四川，指导协助地方开展抗震救灾工作。南韩新增超过930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绝大部分是社区感染，累计超过1820万人染疫。新增18名的患者离世，累计超过24000人死亡，现有重症患者107人，较前一日增加1人。天气方面， 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日同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717点，跌151点，总成交金额485.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8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89点，升7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7.32跌1.8，阿里巴巴110.6跌7毫，腾讯控股392.8跌2蚊，美团204.4升2.8，盈富基金22.02跌1.4，快手87.85升5毫，京东集团251升2蚊，南方恒生科技4.70.6系升0.6。友邦保險80.05跌2.35，比亚迪股份308升8.2。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9，日元134.01，瑞士法郎0.98，加元1.27，人民幣6.691，英鎊對美元1.25，歐元對美元1.063，澳元對美元0.71，新西蘭元對美元0.64。日经平均指数报27,848点，跌397点。港金报17,280跌2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846.09美元，卖出1,846.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啊，中环嘅云咸街由于有突发事件啦，云咸街介乎亚宾落道至到纪念拿里一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坚道的车不能够左转去亚宾落道，由于这个封路措施影响到现在云咸街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荷里活道近着水坑口街。另外坚道的车不能够左转去亚宾落道，所以坚道都有车龙排到去西摩道对出，揸车朋友留意。另外西贡的慢工窝路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现在入西贡方向龙尾排到去鹿翔路，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大网仔路近着沙角尾，就是西贡的慢工窝路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在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入西贡方向龙尾排到去鹿翔路，出九龙方向排到去大网仔路近着沙角尾。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第五线的坏车就已经是拖走了，现在还是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风力楼对出，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第五线的坏车拖走了，车龙未消散，影响到龙翔道出回观塘道，龙尾就接近风力楼。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着君汇港一段车多，龙尾在钦州街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林慧，每日朝早六点，我喜欢吃一份丰富早餐，迎接每一日的工作。 我是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喜欢坐在直播室，和听众一起分享生活上所有事情。 每朝六点到十点， 无论你喜欢做什么，都有神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 Barbie 林慧， 我是小白白元浩， 我哋系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系最快乐嘅。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收快活人。 好，早晨早晨，继续丰收快活人啊！我想分享一下咧，我琴日咧俾个阿姐欺骗咗我拣钱嘅，因为咧。通常我想问你哋买嘢习惯啦吓，如果你拣紧呢一样嘢，但你又想买嗰样嘢，你会唔会叫嗰个卖嘢嗰个帮你？你帮我拣啦咁样样噶，即系你会唔会噶？即系交托俾佢帮你执落个胶袋。 睇你买咩啦？ 我琴日咧 熟唔熟啦？系冇错， 系啦。咁其实嗰档生果档我经常都买嘅，但可能但佢未必认得我啦。但系总之我就通常都帮佢买嘅。咁琴日咧，因为我又买紧橙，拣紧橙啦咁样。琴日我哋讲开买橙咁啊。另外佢就阿姐就系 sell 啦，买埋呢个啦，呢啲土啊，啲 peach 嗰啲好啊，唔知三十几蚊四个，我唔系好记得啦，咁上下啦咁样。咁我就话好啊，咁你帮我拣啦咁样。唔好要俾啲烂嘅我，我要好嘅，即系咁咯，即系类似我讲咗句咁样。 咁佢其实话个个都好，个个都甜噶啦， 放心啦，好噶咁样。 系啦，佢就咁 啊，一抽拎走啦。咁到我黄昏咧。一攞出嚟睇，有一個已經爛咗一半。咁、我就覺得啊，其實如果我係賣嘢嘅人咧，我一定唔會咁咯。即係如果人哋話：喂，你俾我揀嘢好嘅喎。 咁你見到爛，你有冇發脾氣？你有冇掟啊？ 絕對 有冇鬧啊？ 我係諗緊有兩個選擇：一切咗一半食嗰個好嘅一半；一攞翻去交俾阿姐，阿姐依個爛咗咁樣。你會點啊？ 我會選後者。我会俾佢知道我知道， 我烂咗， 系啊， 但我唔系要佢赔，亦都唔系， 系啦、啊。我只系想话俾你听嘅就系，你咁样做其实系有人知嘅，同埋嘅就 系 我下次唔会再去帮衬 你咯。 好失望啊，嗬， 即 系 失望啊， 唔系嗰个钱嘅问题，而系我为你俾啲好嘅，得帮你拣啲靓，即系佢讲咗佢咁样，然之后当我发现咦有一个原来有一半都烂嘅，咁我觉得你即系欺骗，擘大眼讲大话，但系就唔知啦，有时。都系要自己拣咯，但系有啲生果档又未必俾你拣嘅，冇得拣咁样。 一兜嗰啲唔系一兜嗰啲，佢唔俾你拣。 有个男仔， 一份一份嘅，一定系咁嘅。有啲系会比较差啲嘅， 有啲瑕疵可能系。 冇错， 系啊，咁预 咗 啦，系啊， 咁唯有再食另外嗰三个咯。人生都要教训嘅。 但系有时我觉得系当面嘅，系当面喺我面前去做啲咁嘅事咧，就系一啲唔系好熟嘅一啲，譬如可能系生果碟档咯。我有一次唔系咁开心嘅，就去某一个地方，嗰个地方我就系宣称大家都会去嗰度买嘢嘅，咁啊梗系会去嗰度买啦。即係個集散地嚟嘅，咁跟住咧就去買嘅時候咧，咁佢就有好多擺咗出嚟，咁跟住咧我因為我唔識乜嘢嘛，我唔識揀嘛，咁跟住我就同佢講，我就話如果係嘅話，你幫我揀幾個啦咁。佢竟然突然間同我講，佢就話擺到面嗰啲咧唔靚嘅，我下邊嗰度有一啲。佢話俾我聽嘅就係佢下邊嗰度係會有一啲，咁跟住之後我就話唔緊要啦，你總之你上面嗰啲又好，下邊嗰啲又好， 得啦， 咁靚嘅就得啦咁樣。跟住你見到佢咧就係喺佢嗰個生果檔嘅下邊嗰個位。就有一個嗰啲生果箱，咁樣就佢掹出嚟嗰時候，我望我唔識啊，我都見到佢就巢嘅，同埋乾嘅，點會靚過你上邊嗰啲啊？ 佢講咗啱啱扭轉個講法，下邊嗰啲就係唔靚。 咁跟住嘅咧就係佢喺嗰度咧，又喺度揀，喺度揀，喺度揀嘅，揀完之後嘅話，譬如可能講緊我諗住要買五隻啦，咁樣佢咧喺上邊嗰度揀咗三隻，下邊度揀咗兩隻。跟住我見到之後講，我即刻好唔開心。我同佢講，我就話：阿姐，其實我如果係我唔識，我都見到嘅啫。你下邊嗰啲係唔靚。係 啊。 佢話邊度係啊？邊度係啊？即係佢就再喺度揀。我話得啦，唔使啦，我連嗰三隻都唔要。 哦。 係啊， 我明啊， 好唔開心啊。係 啊，其實佢真係冇必要咁做啊。 係啊， 同埋你好似侮辱緊我咁樣。 啊、 你侮辱緊我嘅就係我同你講嘅就係因為你專業，你幫我揀啦，我唔識係咪？跟住你同我講嗰只揀咗三隻之後話，誒、哎、仲有啲靚啲嘅喺下邊嗰度。你當住我喺我面前嗰度俾兩隻爛嘅我喎， 仲要做戲喎嚇。 係啊，唔通我仲要攞走咩？咁、咯，所以我以後我都唔再喺嗰個地方嗰度買，因為佢話如果係唔識人嘅話，係真係好容易會有啲咁嘅情況啊。面嗰啲譬如可能買嗰啲咩塔斯馬尼亞嗰啲車厘子啊，你會見到佢就可能係下面嗰啲嘅話就會話，我唔係話間間都係啊嚇，但係真係要小心啲咯。 係啊， 我有一日咧去買魚喎，咁咧你咪見啲魚販好中意擺曬出嚟嘅，等佢哋彈下彈下，好生猛噶。 哦，即係冇水嗰個盤。 係啦係啦，但係擺耐咗開始就會。L 噶啦嘛， 喺度唞緊氣咯，好慘噶，但我覺得 其實好慘噶。咁我又想買魚啦，見到一條魚基本上 L 都唔 L 啦，喐都唔喐，抱都冇一粒啦。咁、我就問我想要某一隻魚啦，譬如我要紅魚啊，或者我要塔沙咁就講咗啦。佢呢條咧咁嚇，哇瞓咗咯。嗱，佢哋通常唔係講死啊，講瞓咗咯。 係啊，瞓咗覺。 跟住佢好我話。边有瞓啊？睇清楚啲啦，咁样其实边有得睇？总之佢就摊咗喺度唔喐，又冇气又冇食。咁你揾验尸官验咩？咁但我觉得佢嘅态度好恶咯。边有瞓啊？你睇清楚啲先啦。咁我咁算啦，咁样我就冇卖啦，费事争论啦，系咪先？ 唔啱啊，冇得拗。 瞓咗未啊？醒啊醒啊，咁样系咪？ 系、 但买嘢嘅人梗系希望有少少新鲜感觉噶啦，系咪先？ 所以真系会有几档嘅就你会比较熟嘅，就会经常去帮衬。 冇错， 我觉得系有原因 嘅，有着数噶， 系有原因嘅。 系啊， 佢哋真系会有时候好好人会留嗰啲好嘅嘢俾你啦，同埋嘅就系唔好佢会讲俾你听咯。系啊，所以我就有时候我都会咁嘅。而家我有几档系比较熟嘅咧，基本上而家系唔会谂一阵间我要买啲乜嘢，因为你去到嘅时候，你会改变主意嘅。 系啊， 佢突然间同你讲嘅就话：阿妹，冬瓜唔靓啊，系咪？唔系，南瓜唔靓啊。依个时候嘅话，梗系食冬瓜啦。咁、你就会不如领整个即系冬瓜汤啦，等等。 冇错。 所以我觉得系一件好事咯。 系啊，我都系专系好中意同嗰啲街市档倾偈嘅，因为熟咗咧。 好似上次有嘉宾就问， 你系唔系都倾噶啦？ 个嘉宾就话有咩好买到嘢好嘢啊嘛，除咗早啲去就系同一姐熟啊嘛。 真系啊， 系咪？ 系啊，你谂佢哋做厨师都系咁话啦。 系啊，同佢倾偈啊，有好处嘅。 因为有讲。我都有睇过 documentary， 佢讲紧嘅就系啲足地市场啊。其实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咩嘢就系同佢熟啊。 啱， 好多时候嘅话咧，佢真系会因为熟嘅话，哇呢条鱼靓啊， 留翻俾 张张先， 冇错，系啊，唔需要平，要靓。 好似阿 Joy 话斋，对自己又好啲吓。嗱、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人咧，始终咧，无论你今年而家几多岁咧，你始终都会老嘅、老化嘅系咪？即系个个人都会老噶啦。咁样有篇文章佢就话咧，预防老化的生活习惯。咁啊，今日咧用少少时间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 第一。佢话咧节食同运动两样嘢嚟讲咧，其实节食系更有效地令到你嘅生活更加健康嘅。佢有一项嘅实验，针对一啲中年人或者老年人咧，进行九个月嘅节食减肥，系希望减轻10% 嘅体重，譬如200磅减到20磅啦咁样，同埋啲有氧运动减肥嘅活动，显示咧两种。即系节食同埋呢个运动咧，都系有效降低血压啦、血糖啦等等等等嘅。而节食减肥嘅效果咧，仲大于运动添，即系节食啊，系大过运动。可见咧，只要你改善你嘅生活同埋进食嘅方式，你就会少啲病痛啊。因为老年人咧就会好多小啊、大啊啲毛病咧，陆续咧 啱 啊，系啊，浮现出嚟噶啦， 咁样吓。另外咧就保持运动啦。佢运动咧未必系激烈嘅，因为可能咧你未必成日想。冇時間或者冇體力， 係啦。 佢 舉例好似一啲輕鬆嘅運動，甚至一園藝啊，譬如阿 Joy 咁樣插下花啊、種下嘢啊、喐動下、散下步咧，都係好。 做家務都係嘅， 做家務都係。 花去揀花都係啊，我覺得係即係行下拎下嘢。系啊， 总之有喐动啦吓。第三，蛋白质摄取不可少啊。老年人需要嘅蛋白质多过年轻人，不论系鱼啦、鸡肉啦，定系乳制品啦。老年人至少应该有12% 嘅热量系来自蛋白质嘅，即系食嘢嘅取材方面啦。第四亦都重要啦，专心多啲去运用你嘅脑筋啊，记忆下身边嘅每件事。因为除咗你嘅身体健康之外咧，老年人嘅心智能力咧系开始会退化啦，喺处理信息啊、处理某啲事嘅记忆咧系会开。始慢啦，或者会唔记得嘢啦，咁所以就多啲，譬如睇下书啊，或者做多啲唔同嘅运动啊，咁样多啲去练习你嘅记忆。而最后一个咧就系唔好同社会脱节啦吓，上下网啊，学下人哋上网订下嘢啊，下载下资料啊，同多啲年青人倾下偈啊，诸如此类，诸如此类。 啊，收到。 剛才以上所講的，我覺得都不是話淨係預防你會初老，或者你會老，基本上就是每一日的活動的話，都應該是要這樣， 沒錯， 就是年輕人都要這樣做， 享受生活。 很多時候你會見到的就是話啲老人家，所以我覺得不應該有一個就是退休的年齡的，因為很多時候你會見到的就是一退休冇嘢做的話咧，佢就即刻老得好快。 係啊，冇啊，冇啊。 keep 住一個計一路運行，係嘛？呢、這個世界。希望每一个人都生活得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翻嚟我哋会有今日嘅网上情送俾大家。 When the night has come and the land is dark and the moon is the only light we'll see, no I won't.Be afraid, oh I won't be afraid, just as long as you stand by me. So darling, darling, stand by me, oh stand by me, oh stand by me, stand by me.Tumble and fall, or the mountain should crumble to the sea. I won't cry, I won't cry, no, I won't shed a tear, just as long as you stand by me. 网上情，低头。有一个人问一个哲学家：从地到天有几高？哲学家的答案就是三尺高。这个人就很意外地说：吓，三尺高？我哋个个人都有五六尺嘅，咁点算啊？哲学家就话啦：所以个个超过三尺高的人在天地间立足，要懂得。低头。在古代，学子入学先教你叩头拜师，佛教信者信佛要先礼拜，朋友相交要点头敬礼。一个人如果不同人接触，你生得几高几不可一世都得，但假如你要同人接触，就必须要低头谦卑。低头的人象征有礼貌，低头的人表示懂得谦虚，低头的人才能前进，才可以无往不利，因为低头才能同人接触。低头是礼貌，不过佛教有时候都不是完全要人低头的，有时候都要昂首瞻仰，亦都是在行礼的时候，甚至绕佛绕塔都是表示依恋，表示恭敬。在佛教里面关于低头还有另外的解释，就是照顾脚下， 意思是一个人做事要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将路走好，照顾脚下才有根本。人为了安全揸车行路都要望住个地下，不是望住个天。如果一个人眼睛一直望上面，一定会失败。低头是成熟，是美德。古树结实都是垂下地来。和道成熟亦都是低头的样子。低头是谦卑，低头的人生会受人欢迎。送给大家这篇文章，低头。低头的人才有人缘。能低头就会有能昂起、扬眉吐气的一日。能低头必定能有奋发有为的一天。 红星 九曲新词，全新演绎，同你风骚唱不完。 学古文不敢瞓，求学问要缘分。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星期五风骚唱不完。 识咪将我醉， 提醒大家，我就算我几红，我都唔会离开呢个节目，好唔好？ 好啦，时间过得好快啊，今日好快到星期五嘅，所以今日咧喺十二点系都有呢个风骚唱不完。阿老师，今个礼拜学生进度如何？ 冇啊，由上个礼拜开始嘅话，我已经冇乜点理佢啦。 系 我由得佢自己。 你系咪因为觉得佢已经毕业啦？ 唔系啊，而系去到一个樽颈位咧，佢似乎好似真系唔系太理解，有时有某啲嘢系唔系好啱佢嘅。咁、就系譬如可能嘅就系有小学嘅程度，但系佢要读大学嘅嘢咯。咁、所以嘅就系作为老师嘅，我劝又劝过啦，咁但佢又唔听。 打下打过。 咁啊，譬如好似上次咁样嘅，就真系有啲 做做做， 系咯，系啦。咁所以我又明嘅，即系当佢唔系好理解嗰、那个，即系当佢真系。唔系，连一知半解都 唔 系 就唔明噶啦， 佢唔明啊， 我系零啊，真系零。 你唔单止系零啊， 负添啊， 系啊，你系负啊。 会有人唔系零， 有啊，佢系负分啊。咁所以唔知点讲咯。咁我唯有嘅就系、是、OK， 我用另外嘅一种感觉同埋态度啦，就系、是、总之佢开心就算啦。佢、未必一定要真系唱到哇啲拍子又好准啊，或者佢唱得很好好啊。 系嘅， 只要佢俾自己每一次进步少少，进步少少，可能今次拍子好啲，可能下一次佢就会咬字好啲，咁、就算啦。咁、就我亦都唔俾自己太大嘅压力咯。 冇错。其实咧，我记得有位听众佢讲得好嘅，其实咧佢听得好开心嘅，风骚唱不完、因为觉得我哋好用心啦，譬如老师搞得好好用心啦。咁估物论出嚟嘅结果点咧？但系佢觉得其实开心咪得咯，即系将大家听得开心咪得咯。 我就系睇咗佢嘅意见之后，我发觉其实系应该 用 咁样嘅态度。有，我觉得佢讲得好好，因为其实之前我都觉得我自己俾咗太多嘅压力大家，即系我啦、你啦，甚至乎系听众们啦、其实都有压力噶嘛， 系 咪？咁所以嘅就我会觉得唔紧要啦，即系开心心唱到就算。 但好难冇压力，我头先咧咪后都同阿马小强讲，我琴日到黄昏五六点咧，我都决定唔到唱啲咩，我想放弃同你讲，不如我唔唱啦，唔系咁礼拜。后来我终于咧喺一个旧词里边，我以前写落嘅，咁啊改咗少少，因为以前写得太过出位啦，咁而家净化咗少少咧，今日攞嚟见大家， 好嘢， 希望大家都吓支持支持啊， 期待。 好，十一点钟先听新闻报告，翻嚟有你又知唔知，一齐问下问题。 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785点，跌83点，总成交金额59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2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94点，升8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7.5冇起跌，阿里巴巴111.9升6毫，腾讯控股393.8跌1蚊，美团204.8升3蚊，盈富基金22.08先跌8仙，快手88.25系升8.5毫，京东集团249.8升8毫，南方恒生科技4.72系升2仙，友邦保险80.4跌2蚊，比亚迪股份308.2升8.2。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9.811，瑞士法郎8.016，澳元5.577，加元6.183，新西兰元5.022，欧元8.345。每百日元兑港元5.85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251。日经平均指数报27,848点，跌397点。港金报17,280蚊，跌2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45.57美元，卖出1,845.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啲坏车同埋突发事件啦。咁喺中环嘅云咸街，因为有突发事件，云咸街介乎亚不落道至到纪念拿里一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龙尾排到荷里活道近住楼梯街。咁而家坚道嘅车咧，不能够左转去亚不落道，车龙就排到西摩道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中环嘅云咸街，因为有突发事件，云咸街介乎亚不落道至到纪念拿里一段全线封闭，龙尾去到荷里活道近住楼梯街。咁而家坚道嘅车咧，亦都不能够左转去亚不落道，一带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西摩道对出。

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Hello， 大家好，我是 Aga。 我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如果可以每一天都在做音乐或者睡到自然醒，就是一个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风骚快活人 继续第二个钟头的风骚浮人，26度气温，相对湿度 96%， 雷暴警告有时候到今天中午12点钟的。你又知不知道同学互相发问反本？现在开始。 首先发问的是梁博士。 你又知不知道马小强到底有几长呢？块面讲笑而已。应该问题想一下次先问啊。 我想你应该有十寸长啊。你怼块面嚟，你咪烂下。 我话俾你听， 你有冇度过啊？ 我冇。但系我啲块面而家好矜贵。 你块面好矜贵。 有冇买保险啊？ 冇。 即系有啲嗰啲艳星咧，都要帮自己嘅身形买保险噶嘛？系咪？ 我都唔系艳星。我走呢一个。 你系扫把星。 我走呢、這、一个 实力啊嘛，我知道，听你唱歌就知啦吓。 好， 正式嚟啦。呢、這个礼拜咧，我问不同国家嘅俗语或者歇后语。今日系嚟到 Lyon de France 啊，法国啊，法国人有一个俗语叫做 Jumping from the rooster to the donkey， 从公鸡跳到驴子，由公鸡跳到驴子。 嗯， 到底系乜嘢意思咧？吓、啊，四个答案啊。 嗯、 第一，生意嘅规模越做越大啦。啊！咦，你好叻、哦，由公鸡跳到驴子、哦、啊！即系由细到大。第二，我哋生活之中，你听过噶啦，成日都用啲蠢啊、傻啊形容啲驴啊吓、意思只系，你做咗傻事啦咁样样。第三，即系你讲嘢东拉西扯啊，即系讲下呢样，讲下嗰样吓，系咪好似我哋嗰句咩狗唔搭白啊嗰啲咁样吓、类似。第四，公鸡是地上的，可以哭声跳到驴子身上，代表系误打误撞，俾你得咗、哦。误打误撞成功咗， 好，误打误撞 四个答案， 系 你同我 公鸡跳到笼子， 我唔同你商量， 同啦， 你哎呀佢， 你哎呀佢， 无敌是最寂寞啊！我觉得， 你讲， 嗱，因为咧公鸡咧喺法国嚟讲咧好紧要嘅， 系啊， 即系净系， 因为代表法国噶嘛， 系啊， 公鸡嘛， 国，我唔可以叫佢国鸡，好做肉酸，即系就系符号啦，所以咧我一系就二，一系就四。 哦， 系啊，二咧就系话即系做啲蠢事啊，因为鸡本来好威啊嘛，啊佢跳咗落个炉仔嗰度啊，系咪好蠢咧？一系就嚟，如果你拣四，我不如我拣二， 我拣四， 二 系有冇人中？ 暂时系冇人中嘅， 哎呀， 剩低 拣两个都冇一个中， 一同三啦， 你而家就咁话我， 一 头先你话我系 我 二同， 我哋倒带，我哋倒带，头先我同你一讲嘅时候，我话我唔同你商量啊。你又话无敌是最寂寞，一定要同我商量啊！你搞翻清楚究竟系边个觉得喺度嘥时间啊？ 你咁冷静， 因为就系咪好离谱啊？ 少少离谱， 人哋根本就觉得就系你拣呢啲嘢，根本我冇，系啊，啲傻傻地啊！ 我拣一，唉，唔好讲咁多， 咁我拣三， 生意越做越大， 系啊，拣三。 呢、這个真系个不变嘅规律嚟吓， 系嘛？ 你婆次次都就中，答案就系好似你咁啊，讲嘢睇唔发白，东拉西扯，讲下鸡，讲下龙，讲咩啊？ 我觉得你睇到呢一个谚语嘅时候，我哋系充满 佢 疑问嘅， 讲嘢系咪先？ 我和你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住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常逢爱着远望， 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角， 同聚焦于照光，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让我心路待人间。 歌咧，唔知道你有冇嘢感觉咧？每次咧，即系任何歌到咧，一唱到狮子山呢几个字咧、 嗯， 你有一种好香港嘅感觉， 有啊， 屋企嘅感觉啊， 冇错， 亦都系我哋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嘅主题曲《前》嘅。你又知唔知道问问题的就是你婆？ 嚟啦嚟啦， 放马过嚟一笨， 各位朋友， 佢系好。好鬼衰嘅態度，笨笨 啊！放下屠刀， 放下屠刀， 我冇， 笨笨啦嗱，笨啦嗱， 我唔会因为呢啲咁样嘅人而令到我自己唔系一个 lady。 我谂翻今日礼拜嘅客家婆都真系忍唔住笑， 系咪好过分啊？ 你每次叫我名字，你都同我对唔住 啊！系啊，跟住所以咪唔使 心 咯。 佢个心真系辣太过马桶嘅， 我系唔系 成日谂一辣杂 唔紧要，大家会明嘅系咪？ 老师，今日所以你唔好教佢唱歌，你唔好教佢。 所以其实呢 排死都算 系啊，下个礼拜我系完全唔会理噶啦。你放心系嘛？我觉得你呢个意见讲得好。 老师啊，对 唔 住， 唔 使再 讲啦， 唔好再讲啦，系啦。好啦，我想讲一样嘢嘅就系话咧，其实今日咧问呢条问题之前嘅话咧，我自己已经本人都做咗一个实验嘅，几得意 咁复杂做实验。 要做实验嘅，因为我觉得，咦，佢讲呢样嘢系咪真系真嘅咧？好啦，我想问两位同学，如果我攞起任何嘅一张纸，哪怕佢是几大嘅 A4、A5 或者系一张 细细张嘅纸， 任何 size 嘅纸，如果不断咁样将佢对接，再对接，再对接，最多 唔超过几多次？ 唔会超过几多折咧？ 嗯， 有冇玩嘅呢个问题啊？ 有啦，睇过好多次啦。 一张纸不可以对接多过几多次咧？我真系唔想再 好，你唔好错啊！嗱，你唔好错。 一张纸不可以对接多过几多次 ？A 七次 ，B 八次 ，C 九次 ，D 十次。 八， 你咧？ 九次， 九次，八次，系。 懒醒啦、啊、你，冇人啱。 哦，咁、嗯、七次啦。 七次系咪？两个都系七次系咪？正确答案系七次嘅。 好嘢！ 好奇怪。 系啊，我知啊。 我只系会发觉嘅就系、是、咧，我试紧嘅咧就系话咧，一张比较细啲嘅纸咧，其实咧我接到第六接咧，我已经唔可以再对接啦。跟、住我就再尝试一张比较大少少嘅纸啦。咁跟住咧就系话咧，对唔住，呢个系五接。跟住咧呢一张大少少嘅纸嘅话咧，就系、是、六接就已经唔可以再接落去啦。咁、我就觉得，会唔会嗰张纸如果系比较薄啲嘅，会系点样咧？当我要去接一张纸巾都好啦，我真系接到第七折之后嘅话咧，第八折我就接唔到落去。 总之世界上冇纸系接到多过七折， 冇可能。 你有冇另外听过一啲咧定律咧？第一就系、是、譬如举例，人系舐唔到自己嘅手踭嘅， 系 有冇听过？ 有 听过， 同埋咧就系每一个人听完之后嘅话，你都会试。 系真系唔得，真系唔得 噶，真系唔得噶。 我试过啦， 系啦。另外一个咧就系关于动物啦，就是、猪永远睇唔到个天嘅， 冇错、 嗯，因为佢个构造 系个构造系望唔到个头啊嘛， 系咁咯，都系好得意嘅。 我试咗啦，六下咋，老师，你喺度秒咩啫？ 唔知道秒边个咧？佢望住你嗰边，会唔会系你咧？ 你笑一下得唔得？ 唔得，快啲！ 你咁样唔靓， 唔快啲啦，关你咩事？不嬲都唔靓噶啦，快啲啦， 系啊，阿马 ，OK， 好。斯坦、你有隻貓叫愛因斯坦， 冇錯。 OK， 咁我哋就唔係講人名，講地方名。原來咧，喺中亞、中東咧，好多地方都叫有個斯坦做尾嘅， 乜乜斯坦，乜乜斯坦， 乜斯坦， 係啦。但係唔包括巴基斯坦同埋巴勒斯坦啊，因為佢哋嘅意思唔同。咁、呢個斯坦咧就係、是、波斯語嘅語尾嚟嘅。咁、到底斯坦 代表咩咧？ 咩意思咧？好冇？ 好， 四個答案。优质的土地 ，B 聚集的地方 ，C 就是充满欢乐的地方 ，D 就是太阳照到的地方。 几好喎、啲含义，不如我哋叫风骚斯坦啦， 点解？ 觉得几咁好？我听落去觉得 梁斯坦， 我惊梁斯又告我。 你正经啲对我哋问题好好啊？ 佢话中意呢个名字嘛，咁咪就 咁咪我听内边又阳光啊，又快乐，咁觉得几开心啊，几正面啊。 不如你搞清楚佢叫系咩先啦、 啊，系啦， 否则我哋听落嘅四个都好似几好嘅选项、 啊。斯坦系波斯语嘅， 讲得住嗰四个答案啦。 四个答案咧就系优质嘅土地， 系 B 就系聚集嘅地方、，C 就系充满欢乐嘅地方。D 就是太阳照到的地方， 太阳照到的地方， 我揀 B， 你揀 B 聚集的地方， 是太阳照到的地方， 有人啱、就是阿梁斯坦， 唔好乱叫啊， 惊咩啫？ 系啊， 惊咩？你够胆 有咩问题？ 系啦，吓， 斯坦咧波斯语的意思咧就是聚集的地方，咁、跟住咧就变咗国家啦，系、啦，就系、咁样样啦。 不过我几乎喺最后嗰一秒想改嘅，因为我觉得你讲嘅答案系近，即系个意思上 系 啊系，即系好似有意思啲咁样。 系、啊，好似好伟大咁样啊嘛！哇，阳光照到个地方嘅话咧，就应 该不如我哋改咗个答案好 嘛？得。喂，最近咧嗱，你有冇谂过嗱？我哋今日成日讲香港我屋企啦咁样。阿小白最近喺晨光咧讲香港呢个名嘅来源，你哋有冇研究？有听过啊？ 有啊， 有冇听过？ 香啊嘛， 系啊， 系啊， 系咩？你听过系咩讲法啦？记唔记得？嗱，唔好睇书啊，唔好上网啊。 即刻冚转去。 系啊，你听过？你记得系乜嘢？你身为香港人，香港呢两个字点解叫香港咧？ 第一系一个港口嚟嘅，第二以前咧香港咧好多香嘅，沉香嚟， 系啦， 冇错，运 去唔同嘅地方卖， 系啦， 呢个系一个集散地嚟嘅， 系啦， 冇错。 不过亦都有啲叫社会江湖传闻啦，吓、即系嗰啲又话咩有个香菇住喺呢度啊，我仲记得有一个讲法嘅，因为香港仔。咁嗰陣時好似話啲外國人嚟，啱啱行到香港仔就問嗰啲本地人呢度叫咩啊？咁香港仔啊咁樣，咁啊啲外國人就傳咗出嚟話呢個叫香港，就省略咗個仔字。呢個亦都係一啲叫做傳聞嚟嘅啫嚇。 明白。 咁其實冇人知嘅嚇。總之今日香港就是香港。好，今日我哋有個特別嘉賓， 江中平先生，升級化妝師， 犀利。 佢就讲一啲化妆之道 啦，你对化妆咁 我未必噶， 我哋 系男人嘅化妆啊嘛，系咪啊？ 男女嘅化妆佢就讲 好。才发酵出红酒，入到口，甘苦也被逼参透。澎湃喝到唇口，忘记了却还有。愁绪到肚里伤春 只会更悲秋。麻醉得多长久，一清醒也颤抖，逝去的伤口困在那樽口，连消化时光每滴愁，浓度就似烈酒，味觉挥之不去，你也得接受。 上线而走啊！阿马老师啊，巨星啊，你今日会唔会有啲咩嘅特别嘅烟味啊？吓， 有啊！我今日讲咗俾阿老师听、啊， 老师有冇 check 噶嘛？ 冇啊！冇，我而家有佢， 有佢有我啊！ 佢中意奶尿奶尿奶咩啊奶？ 佢反而佢有我个心沉咗，点解会有我咧？ Okay, 好，密切留意风骚唱乜，而喺十二点后，而家先咧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中环文咸街发生枪击案，三人受伤，其中一人头部中刀，另一人中枪，两人都昏迷，另一人脚部被车撞伤，三人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警方在案发之后拘捕三名疑犯，在现场检获七把刀，港岛总区重案组接手调查。现场是云咸街46号对开，警方在凌晨两点几接报指发生袭击伤人事件，之后现场传出枪声。案发现场留得两部私家车，其中一部左边车门有一处明显的凹痕，左边后方车门损毁，路面遗下一粒弹壳。大批警员在现场调查，封锁行车线同部分的行人路，并将地下部分相信是证物的物件放入透明胶袋。政府刊憲撤銷民主黨前主席楊森和前副主席善仲佳、港大法律學院前副教授戴耀廷的分銜，即日起生效。楊森和善仲佳曾經先後獲頒銀紫荊星章，以及獲委任為太平紳士。

Toby 继续同你跟进翻中环嘅云咸街啦。中环嘅云咸街因为有突发事件，云咸街介乎亚不落道至到纪念拿里一段仍然系全线封闭，龙尾排到荷里活道近住水坑口街。坚道嘅车咧亦都不能够左转去亚不落道，车龙排到搬咸道近住高街。重复多次，就系中环嘅云咸街因为有突发事件，云咸街介乎亚不落道至到纪念拿里一段全线封闭，一带挤塞，龙尾排到荷里活道近住水坑口街。咁而家坚道嘅车咧，亦都不能够左转去亚不落道，车龙排到搬咸道近住高街。咁至于喺林锦公路咧，就因为有坏车，林锦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上村回旋处咧，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就系林锦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上村回旋处有坏车阻路，一带车多。喺西贡嘅北潭路就因为山泥倾泻，北潭路来回方向近住北潭坳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九巴路线94号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咧，仲系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卢亚道。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住碧街嗰段咧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山东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咁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分神。知唔知咩音乐类型嘅地位是最高的呢？ 波城，我梗系知啦，系 disco， 因为的士高啊嘛。 disco 嘅全名咧叫 discotheque， 其实佢一个法文嚟。 哦、oh, ，OK。 意思咧就系 record library 啦。disco 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样嘢。咁啊 ，disco 之后就会出现好多一啲大家成日听 house techno 啊 ，trend。 就系你嘅领域啦，系嘛？ 系呢个系嗰个根源嚟嘅。 骚动音乐，逢星期一下昼六点嘅环节，音乐桑拿， 同你听下唔同嘅音乐桑拿。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金融市场保持活跃，经济重新发展。香港位置优越，系通往粤港澳大湾区同内地市场嘅大门。我哋会继续同世界互联互通。香港国安法让香港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大家好，我是 Sam Hui。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十一点四十分噶啦，雷暴警告仍有效，同埋延长咗到今日晏昼两点钟吓。 所以提提大家，快啲打嚟1872388，因为咧，阿 Orton 啊、欣欣已经等紧你嘅电话噶啦。一阵间咧喺12:30之后嘅话，我哋就会咧有大点唱。 冇错，咁啊未同佢讲恭喜，顺便补一句恭喜啦，人哋啱结婚啊嘛，系咪 啊？ 嗰种蜜月嗰种心情啊，仲喺个心里边啊，甜到漏油啊。 冇错，可以戴住个口罩啫。若果唔系嘅话，应该啲蜜蜂针佢个嘴。 咁而家不如斟下马律师个罪啦，好唔好？ 好， 呢啲人唔使，呢啲人唔使， 你唔好咁啦， 唔好咁啦。 好，继续。 你又知唔知名人版？我哋介绍我哋今日嘉宾 啊，呢、這个犀利啦！佢系师承化妆大师陈文辉，亦都曾经响 TVB 做高级化妆师12年，再去美国深造嘅，佢就系星级化妆师江中平先生。老师你好，喂，早晨早晨， 多谢多谢老师。 啊！ 两 位主持好， 系 啊, 啊， 非常荣幸啊！ 系啊，冇错冇错。 系啊，我想问下老师咧，我呢个有冇得搞啊？我呢个样， 你每个人都有得搞嘅。 睇下搞成点，睇下搞成点 嘅啫。系啊，同埋睇几时帮你搞嘅啫，系咪？ 系啊。 但系你咁样问开阿老师，我又梁继章，我想问个问题啫，系咪咧？其实咧，化妆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即系点样？唔好举阿马小强啦吓，即系总之个样点都好啦。化完妆咧，点都会加翻 几，系嘛？ 系啦，加翻几多分咧？譬如话十分满分， 要分两样嘢嚟讲。你讲嗰啲咧，系一个好嘅化妆师化完之后个效果。 嗯，哦， 唔好化妆师化完之后 衰咗嘅可能仲，即系丑样变更丑样。 我同意、啊， 我都同意 啊，好重要噶嘛呢样嘢。 系，我都同意。 系啊， 咁我今日啱啱讲呢样嘢好啊。 嗯，系 好啦。 咁我 喂， 系。听唔听到？系啦，可以，系啦。 好啦，咁我继续落去。 好，你继续。 唔好化错妆啊！我今日想讲嘅嘢。 唔好化错妆，系。 嗯， 冇错啦。咁我哋喺一开始就系问你哋问题先啦。 好。 咁我哋喺咩色温灯光下化妆 系最好咧？ 吓，系啦，系最好啦。应该系咩灯光下化妆？好啦，个色温系3200K 啊 ，A 系3200， 嗯 ，B 系5500K。C 系6000K， D 系10000K。咁我讲少少，系啦 ，K 系咩咧？就系一个色温啊，嗰个 色温 啊， 系啦，好啦，嗱，譬如一个 candle light 咧就系1900K， 嗯哼 ，candle light 1900， 系啦，100火嘅灯胆就2900K， 嗯， 好啦，咁究竟我哋用咩灯光化妆先啱咧？ 但系老师，我想问系咪越光越好噶？ 唔系嘅，那个 K 数就系越黄或者越白或者越蓝咁样嘅，个 K 数系咁样分嘅。咁你究竟喺个蜡烛灯光下化妆好啊，定系喺日头喺个窗度化妆好啊，定系喺100火灯胆度化妆好咧？咁样 嗱，我同你商量一下啦。一般化妆间咧，咪好多灯胆插晒喺个镜嗰度嘅， 冇错啦， 框嘅。咁我觉得呢个应该系最好嘅， 光系越 呢个系最够光 咯， 但系黄光。系啦， 但系黄光， 系啊系啊系， 冇错。 嗱，如果你唔系咁样讲嘅话咧，江师傅，我会觉得系乜嘢咧？即系我觉得佢会系白光之下，应该系会系最准成。 嗯， 啱咗啦。 嗯，我觉得系白光之下应该系最准成嘅，因为有试过嘅就系点解咧？我出个事啊！我喺我自己屋企嗰度咧，就系咁样整好多黄光嘅光胆。 你整好多灯胆， 系啊，我整到自己真系好靓。系啊，我出到去嘅时候，我变咗阿梅啊。 系啊， 好浓啊！ 呢件事30多年前，我喺广播度就系发生咗。我嗱嗱淋入去攞个粉汤出嚟，同个阿杰补翻条颈。 嗰个系边个啊？可唔可以讲俾我哋听？ 我真 咁讲啦，衰咗噶嗰支鞋， 衰咗噶啦。 哦，咁样啊？好，我哋拣 A、B、C、D 睇先。 我拣6000。 头先系可唔可以重复4个 K 数啊？第一系3200，跟住咧 5500，第三个系6000，第四个系10000。 第四个系10000，好5500， 我揀6000， 我啊跟阿 U 5500， 系5500啦，我估 答案系咩啊？老师， 一个5500，一个六，两个5500，一个6000，有冇人啱？ 有两个啱， 系啊，又啱 5000啦，我都话佢好，佢今日脚头好， 5500系啊，佢系冇色差，咁你化完个妆咧，就其实去到譬如日头出去拍嘢啊，色温大致上都系呢个颜色。咁你完全冇色温，你就好準咯。譬如你閃光燈閃過閃一閃嗰一下咧，其實出嚟又係5500個色温。咁其實你用呢個燈光去化咧，就會好準啦。 哇！真係學到嘢。 仲有講埋個角度啊。 嗯哼。 個角度係咩咧？譬如你喺下低打一支燈上嚟化妝，化乜鬼啊？喺上高打支燈落嚟化妝，又係化乜鬼啊？兩支燈都錯咗。 你支燈要點樣啊？要點樣啊？ 要喺前面嚟嘅啲灯光，咁先有得化嘅。 明白。 咁有啲而家好似氹氹框嗰啲镜咧，好多时，譬如我哋去到 location 冇得拣，咁我见到氹氹框嗰啲镜下低有一扎圆形嘅， 佢就係等於反光板，同你補咗光，咁、你化唔到妝噶啦，你已經好靚噶，唔使化。咁、變咗係下低嗰一時咧，我通常揾啲紙巾盒遮曬佢，跟住淨係睇個三邊嘅光咯，上高、左邊、右邊咁。 長知識真係， 哇！真係學好多嘢嚇。 但係老師，我想問咧，嗱，好似你話齋，你出外景咧，有時去到啲真係本身黑掹掹嘅，譬如喺茶樓裏邊啊、餐廳裏邊唔夠光， okay. 你會點啊？咁樣 好啦，其實係一路進步緊啊。以前咧嘅 LED 咧就未出現嘅時候，我哋好慘啊，攞住嚿電池，跟住去鴨寮街買嗰啲燈。跟住就拖晒线，跟住就去 周围鸭寮街帮到手。 喂，咁冇办法噶，你想效果好啊嘛？点解讲就讲灯光就系、你唔喺好嘅灯光，你化乜都假啦。 系系系， 哦，灯光最重要。 所以系细。 如果咁講法嘅話，其實咧應該咁樣講啊。你嘅妝化得好唔好嘅話，有幾好嘅話，其實個燈光咧都可以化腐朽為神奇，或者係可以將你好嘅嘢個變得唔好，可唔可以咁講啊？ 可以係咁講。 唔怪之得啦。你知唔知嗰陣時候咧，我有聽過啲女明星咧，我知得係話俾你聽邊個？佢同我哋講嘅就係話咧，最緊要、最緊要、最緊要嘅要冧掂嗰個 化妝師。 化妝師 打光師， 化妝師。系，佢可以打到你好靓， 系啊， 梗系啦。 佢话佢中意你啊，嗰啲光咧，全部系打得靓，系啊。佢话你唔使点化妆，你都可以好。 咁点解唔冧埋化妆师啫？两个都冧咯。 诶，头先咪讲咗咯。 系啊，全部。 头先咪讲咗，其实系个灯光好紧要嘛。 系啊。 好啦，好哇，好嘢啊！真系 多谢老师， 我真系唔知吓五千五，我明 白。第二条啦。 第二题。 好，第二题啦。嗱，究竟我哋去化妆之前点样？即系从乜嘢去同人化妆呢？我哋行内就称三平五眼，呢个系问题嚟噶。 三平五咩嘢话？ 五眼五隻眼。 哦，三平五眼。 哦，正。 好啦，咁啊 ，A 系前中后庭 ，B 系上中下庭 ，C 系左中右庭 ，D 系右中左庭。 哇，好深啊！ 我唔明，我唔系好明啊。 三庭五眼啊， 三庭系知唔知系咩嚟嘅？ 唔知。 三庭好啦，上庭，哎呀，死口头 啊！庭啊，庭啊，哦， 上庭 即系面，即系个额头。 三庭五眼， 冇理由后庭啫，嗬？ 我估上中下咯，系咪上中下第一个？ 有上中下，有估 上中下咯。 唔系第二个先系上中下，第一个系前中后。 哦，前中 第二个上中下，跟住左中右，右中左，我都估上中下。 上中下啦。 上中下，冇理由后边啫， 系啊，上中下。 个个都中晒。 好嘢， 因为头先你已经有少少 tips 啦嘛。 系啦， 但你讲咗上庭嘛，唔紧要。 你一问我，即刻答咗少少。 系啊，你系一个非常之正直嘅人咯。 仲要 sorry， 唔会呃人。 我想知道咩叫做 三庭五眼？ 三庭五眼， 好啦， 哇，好正！ 三庭咧就系三分一、三分一、三分一，就喺你额头啦，到两条眉中间啦，跟住由两条眉到鼻哥啦，就系中庭， 系 由人中到下巴就系下庭，上中下庭， 即系每个人个面你可以将佢分为三个 section， 冇错啦，五只眼咧就系你本身有两只眼噶嘛， 啊哈， 中间挤一只眼。 中間擠一隻眼， 中間多一隻眼，哦，即係第三眼嗰個位置， 三眼嗰個位置啦，係啦，你係仲有位剩啊，定係 overlap 咗？ 唔明。 OK，overlap 咗就係搭住咗，即係你擠隻眼落去，同你隻眼度一度啊，跟住擠過去，如果搭住咗嘅咧，咁你即係隻眼生得太前啦。 哦，明啦，明啦， 即係合唔合比例？ 係啦，咁如果你擠喺中間，仲有位剩咧，即係你隻眼 太開啦。哦， 冇错，你要知道咗呢样嘢，你先去化妆啊嘛。 系啊，咁仲有两只眼咧？头先你小三 只眼就系即系喺旁边啦，就系、是、后边嗰两边啦。跟住你正面睇，好啦，你系包包面涨咗出嚟嘅咧，咁你将只眼系应该划开啲，令到你个包包面缩翻入去啲，因为只眼开咗，视觉上块面就唔会 咁包 三角形金字塔咁样出嚟啊嘛，会直线咗咯。咁其實眼係拉長，面就會收窄咁樣。 哇！犀利， 係有一個咁嘅原理，你先去化妝。 哦，即係製造一啲假象嚟美化佢個樣合比例啲，係咪咁樣啊？ 應該係講話了解咗你自己。嗱，你譬如你自己化妝又得， 化妝師去化妝都得，都係需要根據一啲嘢噶嘛。咁呢啲就係我哋叫比例圖啦。 算唔算所謂叫做黃金嘅比例？即是話咧， 未算有 未算係黃金比例 埋一齊，好多個圖搭埋， 好多個數嘅。 係啦，咁呢個係其中第一個，我哋一睇，譬如你而家自己望鏡，知道自己嘅優點缺點先。我要點樣化自己？化妝其實係會加深咗效果噶嘛？ 係啊， 嘢扮得唔好，你又加深咗，咪衰咗咯？ 明白，你應該係 化妝， 啱啊，你應該係要掩飾一啲唔好嘅，係嘛？將好嘅全部突出，啱， 好嘢， 好 嘢， 哇，學到嘢，學到嘢， 化妝就 第三題， 好， 第三條， 第三條，好啦，究竟畫眉先啦，定畫眼先？ 有唔同噶， 梗系有啦。 点解会有唔同咧？都系画嘅啫，系咪啊？ 系系，因为有比例咯。 哦， 眉先定眼先？呢个真系唔识喎。 撞咯，诶，即系得两个答案啫。 得两个答案， 一系就眉， 一系就眉，一系就眼。 你化咩先？ 我系化眉先噶。 我估眉，我估眉， 我眼咯。 但系我见到咧，所有嘅化妆师咧手势都唔同噶，平 好多都系化眼先。 系啊。有啲係化咗個眼先，跟住先至畫條眉嘅。 咁啊，畫眼先啦。 我都係眼， 因為好多真係畫完眼先畫眉嘅，十個有八個都係。 真的嗎 ？OK， 係啊。 基本上畫眉咧係最後一個 process 㗎啦，佢畫埋眉就起身嘅要你，好多啊。 真的嗎？好，我話畫眉先，因為我係咁嘅。 你畫眉先啊？你自己就畫眉先。 我覺得我係。 如果人哋幫你化咧？ 冇得冇得講啊！唔通我得唔一定要畫眉先，我唔指定佢噶嘛，一個手勢嚟噶嘛。 O K， 我話畫眉先，有兩個畫眼，兩個畫一個眉。 中咗， 眼中 畫眼， 怪都知啦。佢最後一定畫埋眉就好啦，得啦咁樣。 係啊，點解嘅明哥？ 好眼我哋其實係要知道，我哋頭先嗰個三庭五眼已經話咗俾你聽，你隻眼應該點畫。 嗯。 咁你喺個襯前襯後，你已經有咗呢樣嘢啦。跟住我哋就会加第二个图上去，就叫眉眼比例图啦。 哦， 跟住一搭上去，你条眉就会喺嗰个幅图上嗰生，就会发生啦。咁你咪要将你嗰个衬位衬到啱嗰个位先至发生咯。咁所以有只眼，譬如呢只眼要拉长几多，条眉就唔同咗噶咯。咁你听埋下一个问题，我再答落去好冇？ 好 啊，正啊，第三幅图啦，而家就系啊嘛。 好，下一条问题， 唔系第二幅图， 仲系第二幅图。好， 第四条， 继续。 好， 眼同眉嘅关系吓， 好， 有 A、B、C、D， 你拣一个啱嘅出嚟。 好， 眼大眉幼，眼细眉粗，眼大眉粗。 嗯。 眼短眉长， 即系边样系最靓系咪意思啫？ 边样啱嘅，三个都错。 哦，即系如果我要化妆嘅话，应该系要点样啊？眼大 眉同眼嘅关系咯， 眼短眉长 埋个图咯。 嗯，我觉得系 眼短眉长。跟住咧， 我拣 D。 睇先啦，第一个嘅就系眼大眉粗，第二嘅就系眼细，跟住 唔系第一个系眼大眉幼。 哦，眼大眉幼 ，OK。 第二个是眼细眉粗， 眉粗 ，OK。 第三个是眼大眉粗， 我估 A， 我估。 第四个就眼短眉长啦。 而家系拣啱嘅嗰个系咪？ 啱嗰个 ，OK。眼大眉粗 ，A。 眼粗眉长， 眼大眉粗， 我系 A， 你系 C 系咪 啊？ 唔 系啊， 我系 C。有人揀 A， 有人揀 C、D， 小强 D 嘛， 系啊， 系啊，我揀 D 啊，眼短眉长，眼短眉长， 好，正确答案系 C， 哎呀， 大眉粗，简单讲少少啊， 好啊， 好， 眼同眉嘅关系系乜嘢咧？就系你只眼有几大，你条眉就有几粗，就系眼大眼嘅一半喎， 嗯。 二分一 半 系眼嘅一半，嗯，即系你嘅眼嘅直径嘅一半， 冇错， 半径，嗯。 跟住你个眼有几长，跟住你条眉就会拉几长咯。咁其实系一个比例喺度，咁呢个系一个全部系标签比较一个靓妆嘅比例。有啲人生都真系冇得救嗰啲，你都系拉翻啱啲嘅比例就会好睇咗咯。 冇得救， 系啊，有啲眉形眉形唔靓， 同埋一边大一边细，系咪？诶，眉形都有噶，因为我 其实眉就好搞啲，因为有得修剪，有得改变，系啊。 有冇有一啲人系会诶，譬如可能系左边嗰条眉系靓过右边嗰条眉？咁如果你就会跟靓啲嗰条眉，会唔会系可以咁讲？ 其实都唔系跟翻嗰个， 跟翻 系比例图。 哦， 我哋应该点样化妆？我哋全部都系跟比例图去做嘅。 嗯， 咁你都会。 即係咁多年化妝都唔會變嚟變去啊。 嗯，明白。 所以你有一個準則喺度，你有一個 standard 啊嘛。譬如潮流點變，我哋再加啲嘢落去啫嘛。咁呢個 standard 係唔會變嘅。 但個潮流會影響眉嘅咩？即係會有輕咩眉，輕唔輕咩眉？ 有㗎。 咁而家輕咩眉啊？ 其實好多韓妝眉啊，好直嘅眉毛咯。 係啊， 個個都畫一條好直好直嘅眉毛，跟住啲眼線唔輕飛上去啊，輕。滑落嚟噶，咁就可怜啲咁样，即系类似咁样嘅 狗仔眼啊嘛，无辜眼啊，佢哋而家兴。 以前我哋有眼袋卧蚕嗰位咧，佢而家仲要整到佢靓咗咁样，即系其实系。有啲嘢你係潮流興嘅時候，你就覺得好靚，係 啱啊！ 係啊， 興到核突㗎啦。 過咗之後，你再睇翻張相，係咪你先講啲衫咁啊？哇！做乜事啊？嗰陣時候傻咗。 我自己睇自己以前做啲嘢，都覺得好核突嘅。 大家諗話啦， 真係㗎，真 係㗎。我睇我以前著嗰啲衫，係啊，嚇死你！誒，有冇可以再問多一題啊，平哥？ 可以啊。 誒，你 好，好，好，嚟吧。 好啊。好啦，我哋揀粉底颜色啊！ 哇，正！ 哇、啊，呢样正， 正呢、這个 正。嗱，我哋喺边个位置 ？A、B、C、D 啦吓。我哋睇边度啊？我哋试喺边个位咧？我哋试喺腮位嘅。我哋攞啲粉底试喺个腮位度啦。 冇错。 咁我哋究竟攞嗰啲粉底试落腮位，我哋根据边个位嘅颜色去试咧 ？A、B、C、D。 嗯。 下巴、额头、颈同鼻。A、B、C、D。 根据乜嘢位置？ 即系配衬翻嗰色系嘛？ 系嘛？ 系啦，衬翻个色。譬如我而家我试一个色啊嘛。 啊。 咁我试粉底颜色啊嘛。 啊 哈。咁我究竟我就试喺边个位？我讲埋俾你听，我试喺个腮位度。 即系查下睇下同个镜同个同边个位合衬。 系啦，跟住咧 ，A、B、C、D 就系我究竟我睇住边个位嚟试呢个色啊？ 嗯，知道，知道， 明啊，好。 下巴。 重复一次啊 ，A 系咩啊？ 下巴。 嗯 ，B 咧 ？B。额头， 嗯 ，D 系颈 ，D 系鼻， 颈， 我估额头， 我估 下 巴， 有人颈，有人又， 嗱，因为你整一个腮位啊嘛， 好，师傅， 正确答案系苹果， 都系女仔叻啲 ，C 又系你赢晒， 颈啊，系咪颈啊， 颈啊，系啊，点解嘅苹果？ 好，颈位咧，其实我哋系唔搽粉底噶嘛， 就 好 晒唔到， 尤其是化啲系啦自然妆，咁、基本上佢好少会有好多损伤，好、多怪色喺度，除非天生有啲黄黄地啊，或者有病啊嗰啲人，咁、你成个底色黄咗唔计嗰啲，我哋正常嘅颜色睇啦，咁你就系呢个先系你真正嘅底色。 哦， 系啊， 系、 我错咗咁多 年。面里边搽好多嘢，其实都系令到块面又皮肤剥落，又生长，跟住又变色又。搞嚟搞去，最后尾你真正颜色几乎系揾唔到。 哦，明白，颈系最干净、不受污染嘅， 最原始啊， 非常好啊。 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你究竟你化妆，如果你面白咗，你条颈咪要搽落去咯。 系啊， 咁如果佢结婚着婚纱咁点啊？ 嗨到咯。 系喎、 明白晒啊， 系 啊， 对个下巴， 系啊， 今日多谢晒，系。多谢师傅啊！我哋学到好多嘢啊！ 因为时间关系嘅话咧，所以今次要再隆重多谢你。咁啊，下次我哋再有机会嘅话咧， 再请阿老师上嚟， 好， 帮 我化个靓妆，化副柳为神技。 多谢你， 多谢晒， 多谢晒，多谢晒 ，thank you， 拜拜。好啦，十二点钟之后我哋有风骚唱不完，同埋再咬搞后少少咧，有呢一个点唱时间。 冇错，1872388，1872388，快啲打嚟咯！ 行公廷会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的汤普森警告，促使支持前总统特朗普的示威者闯入国会大楼事件背后的阴谋，仍然对美国的民主构成威胁。汤普森说，委员会获得大量证据显示特朗普在2020年12月19日在社交网站的贴文，扬言1月6日在华盛顿会有大规模抗议活动，激发极右组织守势者和骄傲男孩和其他极端主义团体参与。在会上作证的一门的国会警员说，当时好像战争一样，情况非常混乱，有警员流血倒地，有人呕吐，有人面上流血，认为当时需要处理的事情远超过任何执法人员受训时候的范围。 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早港岛部分地区同南丫岛嘅雨势较大，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仍然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唔稳定。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42点，跌26点，总成交金额75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7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14点，升10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7.68，升1.8；阿里巴巴113.4，升2.1；腾讯控股395.4，升6毫；美团205.2，升3.4；盈富基金22.14，跌2仙；快手88.1，升7.5；京东集团251.2，升2.2；比亚迪股份311.4，升11.4；南方恒生科技4.73仙4，系升3仙4；友邦保险80.55，跌1.8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81，瑞士法郎8.018，澳元5.575，加元6.182，新西兰元5.024，欧元8.3479。汇报：日元对港元5.8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51。日经平均指数报17889点，跌357点。港金报17260蚊，跌4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845.12美元，卖出1845.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港岛区啊，中环嘅云咸街由于有突发事件啦，云咸街介乎亚滨落道至到纪念那里一段仍然全线封闭，咁见到嘅车不能够左转去亚滨落道噶，咁影响到而家云咸街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荷里活道近住水坑口街。咁另外坚道嘅车不能够左转亚滨落道，咁所以坚道咧都有车龙噶，排到去搬咸道近住高街。咁而亚巴甸街去翻皇后大道中咧都系比较挤塞啊，龙尾排到去坚道对出。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喺龙盘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喺龙盘苑。咁较早前咧，林锦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上村回旋处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林锦公路去元朗方向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东山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维园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马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埔南华埔168号、好时华庭18座、柴湾瑞文道9至23号、满华楼 A 座、九龙城美东村美德楼、新蒲岗康强街32至34号、康强洋楼 A 座、红磡海日豪园15A座、湾仔凤凰阁3座、博富林63 Port Fulham 1座 Amber House、 鲗鱼涌康怡花园 N2座、 西营盘德富道西321号、 津澳

头先咧，我睇到留言里边咧，有个听众话：，喂，你两个都啊唱得下咁啊，应该唔止唱得下，就系歌声啦。 梗系啦。 佢话你哈马小强，喂嗱，我首先咁讲，我自己压力可能仲大过阿瑞，喂大过马小强，因为马小强咧有阿瑞指导，我咧自己匿埋喺房咧，自己咁样撞下撞下，我唱高渣噶嘛，所以我琴日咧拣到成六点几黄昏，我都决定唔到啊，我想 认真啊你。 系啊，我试咗几只都唔得，咁后来终于揾到一个咧之前填嘅，但我就再将佢改过少少，净化咗少少。咁咯，咁啊呢只歌咧都有个城市陷阱嘅写照嚟嘅， 明白？ 因为好多嗰啲中年叔叔咧吓，咁、佢可能咧就好想有一个伴，咁但系咧就会有时咧俾啲爱情骗子咧呃咗佢啲钱啊吓，系啦。咁我今日呢个故事咧，我 你自己写照嚟噶。 我用咗马叔做呢个剧中人咯、马叔就一块面长长嘅、叫做 肚腩大大， 肚腩大大，姓马， 个嘴好衰嘅，讲啲嘢，系咪呢啲啊？ 系就系、是、呢， 我完全 就系呢个啦， 戴个眼镜系嘛，四眼龟， 你不如话我， 四眼台话， 系咩咩系你咩？ 系啊，佢就咩咩咩笨，咩咩笨嗰啲口头禅， 咁衰格嘅，哎呀， 送俾大家歌曲。马叔精油，作曲姚敏，作词小张张。 马叔精油想要识佳人，马叔精油想要能成分。啊，一见他，佢心都震。成日亦会好兴奋，马叔精油因佢嘅周身痕，马叔精油想要啊同人求婚，佢一有空就翻深圳，成日扮晒痴情啊搵老衬，就见面就乱放电，仲好想啜人块面。又轻跳，佢又揽腰，佢内心泛浪潮。 走开啦！ 马叔冧佢探佢啊，好鬼销魂。马叔冧佢因佢啊，含重前身。一个人一支光棍，成日扮晒痴情去搵老衬。 马叔咧就走出去搵女朋友，但系遇到爱情骗子，今次大件事。乜嘢事？你就要听我去啦。 马叔精油今次佢真失魂，马叔精油手脚佢腾腾震，佢话妹啊妹，你真吸引，能令我心好兴奋。 系咪啩？ 马叔精油今次揾咗衰人，佢话礼金都要俾晒先能成婚，佢所有钱。都攞翻深圳，还望阿妹应承啊！真啊老衬，俾咗钱就系咁先，个女仔都不再出现啊！惨啦，静英英佢被稳定，佢尽啊失啊血汗钱。 拜拜， 马叔精有搞到啊一身伤痕，马叔精有搞到啊腾腾震啊！一个人揸住一碌棍，成日坐喺街道啊，瞌眼瞓。成日坐喺街道啊，瞌眼瞓。成日坐喺街道瞌眼瞓。 佢嘅下场就系咁啦。 抵死啊！ 好嘢，送俾大家吓。 好犀利啊！ 多谢阿Yu。 唔系，系阿Yu嗰啲咧。簡直就是畫龍點睛， 冇錯 啦！ 簡直好似 咁嘅嘢，你而家講太遲啦 ，too late，too late 啦，做節目啦就。好 得唔得？ 但系啊，唱真系唱得 好好听、啊， 好绝韵啊！ 系咪好啲韵光 feel？ 系 啊， 你系韵章啊！ 好啦，我哋喺头两三分钟，翻嚟就会有我哋今日嘅大家姐。 冇错，一阵间我要同大家唱嘅呢一首歌曲，亦都来自我哋新嘅填词人啦吓、，Mimi 佢嘅作品。 好嘢， 转头见。 或是在望着，才没有答案。或是在陪着同伴喝多了吧，手机可能收得亲，有

犀利啊！我覺得你又唱又玩啊，好勁！ 好，再一次多谢咪咪捞吓，咪咪捞嘅一个作品系啦、 哎， 好咧，马上我哋争取时间。 好， 马老师，使唔使讲少少前言后语啊？即系嗰啲你歌啊、介绍啊嗰啲咁样。 要啊， 吓得唔得啊？ 要 讲 系啦，要啊，来吧。原曲《猛龙特警队》，原词卢国沾先生，新词发发，新歌《乌龟速递》，主唱四眼龟。狂抌鸡，但不虚伪。一出世狗吠，人自闭，唔搭电梯，中意跑上后楼梯。我一到夜静，又着住套老西，看星光万里。我一於犯规，床下底有包速递，估计有点关系，查实体来自前世，三太公将佢留低，太公爱储钱币，样样记录或者归。我金汤发达，咁威要戴头盔，十只龟另加金币，足够买 BM 七系。梁继章话我唔细，应搞生意咪乱使。 贵速递， 梁继章系好兄弟，专帮衬乌龟速递，同阿瑞携带同西，搵乌龟的确系威。 哇！ 我首次创业， 死梗啦， 样样竭力做到底，靠乌龟发达。想股市发威，龙定币未所谓，因你有乌龟速递，人送物唔理大细， 搵乌龟 收费系抵，我专注事业，日日搏命似斗鸡。靠乌龟快递，要得到美人归。 但阿瑞 话包金币，睇真下系巧克力金币。常话替我唔制，今晚下不醉无归。 哇，正！ 系威。系晒， 你又唱，我又唱，风骚唱不完。 风骚唱唱唱不完，我可以天天天天年年到永远。风骚唱唱唱。唱唱唱不完，相爱缘分就是这么。 老师佢几多分啊？今日？ 今日 OK 啦，今日、 我都觉得 OK 啊。不过因为你有冇留意阿老师喺托住你唱嘅？ 我知啊，梗系知啦。 开头系想试下，等佢自己唱嘅，发觉系唔得咯。 系啊，真系唔得。 第二句开始甩。 系啊，我觉得其实呢首歌应该你唱会好听，用头先嗰把声。 系咩？ 系啊，用尹 光 声。尹章， 尹光声， 尹光声，我听应该 OK。 喂，尹章正喎，呢个 image。 头先我见到有啲朋友咧，佢都留言啦，咁啊就系其实阿 Yoyo 啊，我哋个熟女关注组，佢就点解突然之间今日你哋好大笪地？ 喂，几好。好啊， 大笪 整个火水灯喺度。 我可以食煲仔 饭、啊，正啊！多谢大家，再炒下 蚬好啦，翻嚟咧，仲有半个钟头咧，我哋就点赞嘅时间、嗯，电话1872388，亦都可以留言嘅 吓。好，我哋可以代读嘅，甚至乎喺 Facebook 度留言俾我哋都可以啊吓。多谢各位， 多谢多谢吓，继续写词嘅可以继续写词，我哋下个礼拜一样有其他新歌送俾大家吓。 好，我中意你嗰只，系嘛？系啊，我真系好中意你嗰只、嗯。 多谢多谢吓，马叔听日 捧红你，好签咗你先。 我点啊？ 走啊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中环云咸街发生枪击案，三人受伤，其中一人头部中刀，另一人中枪，两人都昏迷，另一人脚部被车撞伤，三人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警方在案发之后拘捕三名疑犯，在现场检获七把刀，港岛总区重案组接手调查。現場是雲咸街46號對開，警方在凌晨2:00多接報指發生襲擊傷人事件，之後現場傳出槍聲。案發現場留下兩部私家車，其中一部左邊車門有一處明顯凹痕，左邊後方車門損毀，路面留下一粒的彈殼。大批警員在現場調查，封鎖行車線和部分的行人路，並將地上部分相信是證物的物件放入透明膠袋。政府刊憲撤銷民主黨前主席楊森和前副主席善仲佳、港大法律學院前副教授戴耀廷的分銜，即日起生效。楊森和善仲佳曾經先後獲頒發銀紫荊星章和獲委任為太平紳士，兩人因2019年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早前被裁定罪成，入獄14個月，當中善仲佳緩刑2年，而楊森今年4月已經刑滿出獄。至於戴耀廷就曾經在2001年獲頒發榮譽勳章，他因涉嫌組織或參與民主派初選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正被還押。他早前亦都因為2014年發起佔領運動被裁定串謀犯公眾妨擾罪等，判監1年4個月。他亦承認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中宣傳雷動計劃而沒有申報，被判監10個月。立法會昨日三讀通過取消強積金對沖的條例草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智光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話會做更多解說，避免僱主因為誤解或者謠言做了錯誤決定。他說過往幾年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只是佔一般僱主成本的 0.35%， 相信用25年去適應取消對沖的成本調整，相對沖漲或者租金成本，例如業主加租一成，遠遠較容易適應。立法會議員兼工業總會常務副主席陳祖恆在同一個節目說，相信會有更多僱主改聘兼職和自雇人士，又說或有員工為得到多些的賠償而搏炒。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會長麥美儀說，應對成本增加，大企業可以加價，但如果中小企加價會削弱競爭力。政府宣布行政长官再度委任韦志成做市建局行政总监，任期3年，今个月15号生效。发展局局长黄伟纶表示欢迎，衷心感谢韦志成过去6年尽心竭力领导市建局推展各项市区更新工作，为市区更新的持续推展探究新路向和发展模式，期待同他继续紧密合作应对市区更新挑战。另外，行政长官亦都已经接纳轮选委员会的建议，委任方雪源做市建局执行董事，任期3年，今年10月3号起生效。方雪源经公开招聘获选为执行董事，将会协助行政总监管理市建局的楼宇复修、收购和迁置、工程和合约以及法律事务事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弱。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仍然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28点，跌40点，总成交金额76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7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14点，升10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7.64升1.4，阿里巴巴113.2升1.9，腾讯控股395元升2毫，美团204.6升2.8，盈富基金22.14跌2仙，快手88.1升7.5，京东集团251.2升2.2，比亚迪股份311.4升11.4，南方恒生科技4.73仙6升3仙6，友邦保险80.6跌1.8。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9，日元134.07，瑞士法郎0.979，加元1.27，人民幣6.691，英磅對美元1.25，歐元對美元1.063，澳元對美元0.71，新西蘭元對美元0.64。日經平均指數報27,832点，跌413点。港金報17,260元，跌4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845.15美元，賣出1,845.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我是梁荣忠。每日朝早六点，我都会准备好每日工作嘅需要。你可能会话啦，使唔使咁早准备啊？如果唔准备好，点会听得到4个钟头嘅晨光第一线？每朝6点到10点，无论你准备做乜嘢，都有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梁荣忠，仲有 Kitty、阿 O、Barbie、小白，我哋系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认住我呢个 G 要标志，有合格认证就安心啲。旧款式难维修冇标志，换个新款通过晒安全测试。有 G 要标志，用来坐上就安心啲。就算有 G 要标志，每18个月都要检查一次。 机电工程署话你知，使用家用气体炉具认住 G 要标志。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咁啊嚟到我哋嘅星期五啊，12点半过后嗰阵，我哋嘅风骚大点唱， 冇错冇错吓。电话里边已经有 1873888，已经有一位朋友已经等紧，佢就系 Helen，Helen， 海伦，海伦，你好 ，Helen， 你好 ，Hello，Hello，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你哋好啊， 喂，你好 ，Helen， 点啊？ 今日点唱咧？今日点唱俾我嗰三位朋友听咯？ 边三位？ Yoyo 啦，同埋阿西啦，同埋我最好嘅朋友，我啲最好嘅朋友同埋余莲啦。 你啲雀友啊，三个啱啱好四个开台。 系喂，你唔打牌噶？ 系啊。 唉，仲谂住约你打麻雀添。 唔系啊，你请我食嘢啊，马小强。 冇所谓啊，你想食咩？ 糖水啦，炸鸡翼、炸鸡髀都啱。 我真系谂咗。 我头先听到你讲马小强， 你觉得点啊？系啊 ，Helen， 你觉得点啊？俾少少意见。 嗱，我老师就系你啊，你老师啊，佢个个礼拜教我，个个礼拜激佢，真系我好后悔。 佢又唔 得，加馬小強咧仲激埋客家婆嘔血。 喂，你日日都有聽我， 你幫我鬧佢啦， 係咪？ 我唔敢啊，李麗蕊，我點得罪我點唔可以得罪你哋噶嘛？ 冇咁講， 但係我同阿李婆道歉噶咯，對唔住咯， 有咩用啊？ 係啊，不過馬小強你都要進步啊，你都一定要進步啊。 知道，好，我會加油。 今日唱有冇進步？ 唱嗰首歌咧，我都同阿李麗蕊一樣，都係俾八十分咯。 係啦，仲有進步空間。 梁繼昌啊，你頭先唱嗰啲歌咧，好好聽啊， 好正 啊！ 多謝你嚇。係啊，我諗住走運光嗰條路啊。 冇錯， 我諗住叫運黑啊，係啊。 又或者走李隆基都得。 係啊。同埋咧，你做廣播劇咧，扮嗰個扮聲咧，好似扮女奇喎。 系啊，哦，系啊， 系啊，系 啊，表妹， 扮啲咸湿人嘅时候，佢就会中意女嘅声， 一嚟啲声就系咁样啦。 中唔中意啊？系咪好开心？ 我阿姨听到咧，都不其然都喺度笑。 系嘛系嘛，中唔中意听片段人间啊？我哋嗰个古仔时间。 中意啊！你今个礼拜二嗰个咧，嗰个系咪？类似系独臂神嚟嗰个， 冇错， 系啊系啊， 武侠剧嚟嘅， 空啊， 冇错，武侠剧嚟嘅， 系咪阿马小强写噶？ 系啊，哇，边个会写呢啲？ 好感动啊！我因为我自己睇唔到嘢咧，我回忆翻咧，好似系嗰个咩《碧血剑》嗰个独臂神。 喂，有人系咁讲啊，有人话好似《碧血剑》 啊，个古仔 啊，系啊， 就系大女花， 同埋阿李丽蕊，你演得好神似啊！ 多谢，多谢，多谢， 真系噶， 好。我哋会俾心机噶啦， 多谢你， 我哋会加油。 听，叫多啲朋友听。 系啊， 会啊。佢哋有阵时啲唔得闲，同埋有啲翻咗学咧，我叫佢听重温。 系 好，啱晒，啱晒，好，继续支持，继续支持。 我一于鸡髀加鸡翼加糖水。 好，多谢，多谢 Helen， 继续生活愉快，好唔好？多谢晒， 好， 拜拜。 拜拜。 好啦，另外咧，仲有位黄婆婆。 黄婆婆，你好啊，黄婆婆。 Yellow 婆婆。 婆婆， 早晨， 你好。 主持人，你哋好。 系啊，你好。嗯， 系啊。 今日打电话嚟系咪有生日啊？生日点唱？ 系啊，因为咧，我就提早咗同我细佬生日啦，就喺个大气候嗰度咧，等佢即系我细佬系Peter 啦，咁。佢系六月二十六号生日嘅，咁啊希望佢能够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啦。咁啊仲有佢嘅太太 Rebecca 啦，咁啊大家互相照顾啦，咁样，亦都生活开心咁样。 一定开心啊！ 另外咧，仲有咧就喺澳洲嘅我个侄啦，佢哋一家人都生活愉快啦，咁样，系啊。仲有咧，你哋今日个歌曲播得好好啊，好有气势啊！ 多谢多谢多谢晒，继续支持 咧。强强嗰个唱歌嗰个，而家越嚟越有气势啊！ 听到啊，系啊。 咁啊，当然啦，有呢个约约老师帮佢啦，系咪？ 但我个个礼拜都激佢啊！ 婆婆，我系真系嬲噶，婆婆， 唔好嬲啦！ 我想 你要俾啲耐性教佢啦。佢有时系唔听话，佢都系听你讲嘢嘅，咁样啦。 我定性啫， 我俾面婆婆。 系啊，仲有咧，小张张个名好飘啊！ 多谢多谢， 我好欣赏佢嗰个网上情咧，好感人啊！咁啊，有时咧，好似自己有啲俾佢感触到咁样咯。 多谢，继续支持我哋节目吓。好，多谢黄婆婆。 咁咧，仲有咧。我个女啦，咁因为近呢几年我自己身体都唔系几好，佢叫 Queenie， 咁佢多谢佢照顾我咯，咁啊同埋咧，亦都希望佢工作愉快啦，系咪？亦都系生活开开心心咁样嘅。 好， 好，大家开心， 有咁孝顺嘅女女， 系啦， 我帮我问候 Queenie， 好， 好冇？ 阿黄婆婆，你自己有冇英文名噶？ 婆婆， 我点样讲啊？点解你咁问我啊？ 唔系你人哋你细佬又 Peter， 你个女又 Queenie， 我想睇下婆婆有冇英文名。 你帮我安一个。 好啊， 叫 Yellow 系咪 ？Yellow 系 咪 ？Yellow 咁样唔系啦，人哋叫我做个个都叫我 Mary 姐姐噶。 哦 ，Mary 姐姐 ，Mary 姐就系你。 就以后叫你 Mary 姐啦， 好威啊 ，Mary 姐。 你又拿嚟话 Mary 姐。 系啦。 多谢 Mary 姐，好，继续翻嚟会接听你嘅电话。 升降，调转姿态约与你。一刹我是最向往，始终不可讲得出答案。谁当我肤浅，只想找答案。你话我亦各自风雨狂，要去较劲切磋，也算太鲁莽。Rolling like I'm with nobody, take a shot, gotta go in a hurry. Everybody's telling me everything is like a game, just a fame, know your aim. 讲而讲太多，怎会开解？你够俾太多，走到很歪。What you want? What's the point? I was stuck, there's no way to go. Now I'm about to show you how I roll, yeah. Hey.走到天荒地老，已力闯过秘境，只要赚到些本领，只听内里的反应。不要心慌，我决意每次一探究竟，不再为了心性。Yeah, I'm about to go。就砸烂世间，一天一个奖杯，就用力全身，心不需再掩灰。没耐性，一再争到需要几次机会，要自卑我都有，只有失陪，比较只有跟我比，我的答复未会。I'm a king come， 再壮大，再壮大。I'm a king come， 没胜败，没胜败。I'm a king come， 可以一个攀上天涯，可以那可以安排，没胜败，再壮大。I'm a king come， hey， all hands on deck， hey。Never ever ever look back, like, nah, never going just a backtrack. Ay, I've got myself to break like. 我自我在晚上杯，那我更勇猛，我再懒去管。Nobody can tell me what I gotta do. Now it's time to let it all go, go, go, go. 你我各有各好，怎么怎么比？偏偏最要紧，通通想不起。找找有思想机，只想生因我死因我不退避。讲而讲太多就会开解，比较比太多走到很歪。What you want? What's the point? I was stuck, that's the way to go. Now I've gotta show you how I roll. Yeah. 走到天荒地老，已力闯过秘境，只要赚到些本领，只听内里的反应。不要心慌，我决意放肆一探究竟，不再为了真正。Yeah, I'm about to go. 走散了世间，一天一个奖杯，就用力全身，心不需再掩灰。没耐性，一再争到需要几次机会，有钱的我都有，只有失陪，比较只有跟我比，终于答复未攰。I'm a king come， 写几百种数字，所有比对式暗示，写我一个的故事，听我心里的意志。从细思里各自寻觅意义， yeah， 踏破所有谬论跟讽刺，就砸烂世间，一天一个奖杯，就用力转身，心不需再掩灰。没耐性，一再争到需要几次机会，幼稚的我都有，只有失陪，比较只有跟我比，终于踏破未攰。 今日King Kong哈，十二点四十七分噶，听紧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啦，我哋继续咧，我哋嘅电话里边，我哋有宝宝 ， 你好，三位好啊， 系啊，宝宝， 系， 有咩点唱啊，宝宝？ 系，而家好嘈啊， 觉 得我呢度好嘈咧。 你好嘈， 算啦，等我删一删咗先。 哦 ，OK， 但我哋听你清楚喎，听得到喎，系啊，唔紧要。 系啊，先赞下你哋三个今晚表现，阿强强真系都 OK 啊，你好啊，继续努力啊，强强，你真系要乖乖地啊，成日都系老师啊， 乖乖地。 听唔听到？听唔听到？ 听到。 嗱，一啖 A 啊， 你睇住啦，我揸住耳仔， 一啖砂糖，一啖 A。 咁啊，咁啊，跟住咧就系 我揸咗耳仔啦， 睇到啦，睇到啦， 怕你人哋， 怕你 系啦，系啦，咁咧就系即系而家正经啦。咁啊 ，call 我哋有一个 fans 咧，中集 fans 啊 ，call 我冇读错咧 ，call 敏蔡啊， 系 啊，咁啊就喺呢度即系 爸爸系嘛， 希望佢释怀啦。 冇错，我都睇到， 因为系我都明白，因为我自己 妈妈 ，sorry 妈妈， 我都系即系所以希望妈妈应该都唔会希望睇到你。仔女唔开心噶嘛，所以系啊，放开，知唔知啊？我哋每日听风骚快活人就 OK 噶啦。 冇错，都系我哋喺Facebook 有留言嘅一位系蔡先生啦。佢话今日咧想点就念亲恩，俾我早两日离世嘅妈妈，心爱嘅妈妈，啱啱攞咗认领遗体信啦，仲未嚟得接手咁样咯。你好有心啊，系啊，同埋咧你好令到我哋呢一班我哋听住节目嘅都好似一家人咁样样。 系啊，因为冇啊，而系话。 因为一睇到佢嘅留言咧，我即刻谂起我自己，哦、我当时我都系好耐先可以放开咯。 明白， 知道知道。 咁、好，咁多谢你哋先。 好，多谢你真。 多谢欣欣啦。 好啦，多谢 欣欣新婚啊，佢系啊，多谢， 好， 多谢， 非常有心吓。咁另外都有啲网上嘅点唱嘅，阿 Jo 咧，佢话点只歌俾我好朋友 Money 听，祝佢听日生日快乐。另外呢一位朋友叫 Cristiano 呢，想点唱俾三个好特别嘅人呢，就係我哋三个啦。咁、因为呢佢感谢我哋陪伴佢开心度过疫情咁样囉。係啦，咁另外朋友们呢，包括仲有 Emily 啦，佢话我之前都有留过言嘅，我認识咗二十几年嘅朋友晓玲，上年九月嬲到我而家，我上星期 WhatsApp 咗佢啦，佢都冇睬我。咁我而家希望佢听到呢开心返啦，可以同佢倾返偈啦，咁样。 唔好咁啦，係啦，放低。难得能够做到朋友咧，应该好好地去，即系系啊，即系 唔好唔开心， 系啊， 知道 开 心， 真系唔好唔开心。 好啦，我哋系咪啊？而家听廉衬人先， 系啊，冇错，我哋听下呢首歌先， 冇错啦， 啊， 送俾大家。 长夜空虚使我怀旧思，明月朗，相对于你母亲。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怀念怎不悲莫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惜取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堂，轻弹曲韵梦中送。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爱心有善将碧月，怀念怎不悲莫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惜取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堂，轻弹曲韵梦。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好啦，这个大家庭送给我的朋友蔡先生的，希望他释怀啦。好，这个时候我们电话里面有一位朋友，是 阿 Ben。 阿 Ben。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你好。 你 好。 好开心啊，可以接通到入来。咁呢就因为嚟緊就父亲节啦，咁就点还是觉得你最好啦，咁就纪念我 已故嘅養父同埋現今嘅爸爸仲在生，咁同有三位契爺啦，管浩明牧師、陳歐明大主教、盧潤信牧師，你哋三個做呢個節目做得好好啊！ 多謝曬， 同埋咧，我哋東涌咧收你哋香港電台一二台係好難接收到嘅，咁我最近先收得翻你哋個第二台，但係第一台都收唔到。 哦，係 東涌 係啊，係 啊，東涌係接收得好差嘅。 嗯， 明白明白，反映下先 啊，係啊，希望你哋咧大家都最紧要身体健康， 嗯， 大家咁话， 好系啊， 你好乖啊，你好乖， 系咯， 同埋祝全球嘅父亲节快乐， 好嘢， 好嘢， 讲得好，多谢阿 Ben， 好，祝福你哋，拜 拜， 多谢晒， 多谢你。 即使你离开，我热情未改，这漫长夜里，谁人是你所爱？花不自盛开。爱渐如大海，假使你怀念我，为何独处感慨？ 这个送给所有爸爸听下，咁啊争取时间啦，喺节目完结前咧就李太嘅电话嘅， 系 李 太， 你好啊， 你好， 三位， 系 李太啊， 系， 好紧张，好紧张，好紧张， 唔使紧张，唔使紧张， 我哋点都要接埋你嘅电话， 系啊，有咩点唱 啊？开心啊，老公， 我打嚟祝我老公阿 Sam 生日快乐， 哇， 佢啦。 61岁就登录咗两年咯，系嘛？即系系咯，六十一蚊啊！ 攞咗2蚊搭车咯，而家 哇，开心啊！周围去玩咯， 我都攞咗2蚊搭车噶啦。 嗯，咁咪好咯，一齐去玩咯。 你把声唔 似 系啊，最多次16咋？ 系嘛，18岁好啦。 结咗婚几耐啦？李太同阿李生？ 我27岁识我老公，而家60岁啦，我都 哇，长情嘅， 非常好啊， 好开心啊！ 我好爱佢噶，我 哇， 继续爱。继续爱吓， 甜到流啊！真系， 好 甜 啊！ 咁我依家帮你送只歌俾佢听，好唔好 ？OK， 多 谢晒，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大家开心健康， 好 啦，多谢李太。 好， 另外仲要代讲嘅就系阿陈先生，佢因为系一个视障人士嘅，想祝福咧就系父母都系身体健康嘅。另外仲有就系殷小姐吓，想恭喜仔仔啦，阿培啊，医科毕业啦， 好嘢！ 仲有何小姐祝细佬生日快乐，送晒俾大家听呢个歌曲吓 ，Leslie 张国荣《春夏秋冬》。有啲结束我哋嘅节目噶咯噃， 冇错， 好啊， 多谢晒咁多位朋友， 系啦， 拜 拜， 拜拜 ，Happy Weekend。 你飘啦，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冬天该很好。尚在场，天空多宽，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动向。莫说爱间低吻，这样长，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言论飘渺人心，我多么够稳，无人如你逗留我思照相，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笑得肌肤如情，痕极有样，顶着汗的一双，笑着唱。 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稳。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